神就走咗嘅，系啦。 咁佢好后生啊，咁样细过我哋好多。 细过我哋啊，40多啦， 系啦。咁阿 Gary 咧，我就识咗佢都几耐噶啦，我谂都有成 接近10年啦。因为佢哋最初系搞音乐节 Respect 嗰啲识啦 ，Respect 咗10年啦，今年系啦， 系啦。我识佢嗰阵就系搞 Respect， 其实亦都系啱啱阿 K 出道嗰阵啦。 系啦，系啦。 咁因为即系可能有一啲啊宣传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咁同 Respect 呢个杂志咁就有嗰啲联系啦。 系啦， 咁识咗佢啦。咁但系其实中间 on and off 都会有时见到啊，可能喺 show 度见到啊咁样啦。咁亦都近年知道佢啊搞好多做好多即系 manage 啲 indie band 咁样。咁啊 Super Moment 系一对啦。 系啦。 咁另外有一对新嘅女子组合女子嘅乐队啊，其实系我哋都播过叫鸡蛋式肉饼。 啦，仲有竹之毛啦。 系啦，竹之毛啦，系啦，系啦。 咁佢本身自己以前都有玩 indie band， 佢有鼓手嚟嘅。 系。咁其实我一个月前先见过佢啫。 哦。 因为咧就系即系鸡蛋式肉饼嗰度咧，佢就拍 MV， 咁就我系其中一个喺 MV 出现，就短短嘅一啲嘉宾嗰啲咁样咧吓，咁就喺嗰次拍 MV 嘅柴湾嘅一个工厦嗰度咁样拍完啦，咁啊见到佢打咗个招呼，即系跟住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就即系已经知道佢系 manage 鸡蛋式肉饼呢对女子嘅 indie band 啦，咁啊即系我系好欣赏咁样同阿 Gary 讲话，我非常欣赏你即系做呢一啲 band， 亦都系即系。都是一些很高質素的 band， 亦都是很高質素的 indie band。 因為他的 label 做一些音樂性很強的樂隊，即是他也有他很多的看法，就是當年他搞 Respect 都很熱血，他即是屬間唱片公司去敲門聽有沒有什麼機會合作，我認識他就是因為雜誌識，後來他們 Respect 跟著搞很多樂隊比賽的，我就連續幫他們做了兩屆三屆做評判的，所以我們就比較熟的。 還有好像說你都有一些本來跟他在 談，本來就我對上一次見佢其實係4月啦，嗰陣時就係因為今年我哋4月阿 K 紅館演唱會，我哋就一晚就揾咗 Super Moment 做嘉賓啦。咁話我打俾 Gary， 咁佢就真係好爽快應承咗。咁大家再傾嘅時候，就原來佢想今年幫 Super Moment 上紅館做 show 嘅。咁當時就。即係佢哋入佢自己入個紙就俾人彈翻出嚟，因為好麻煩。你知入紙紅館其實都好多好多制度。咁咁啱當時就我另外有個 partner 就佢紅館好似有個期有機會騰到出嚟，咁大家去搞啦。咁點知臨尾紅館又唔肯即係唔俾佢改。即係入紙係譬如入紙 A B C artist， 你到時話騰出嚟轉俾第二個又還唔俾，咁好多制度上嘅嘢唔俾。咁結果完成唔到呢個心願啦。係啦， 咁 即係個遺憾嚟嘅。係啦， 咁係好突然嘅， 係好突然， 都好似係即係有係呢幾日 呢幾日咧，係入醫院，咁聽講係通波仔， 係啦， 咁就之前有個人睇到啲併發症，咁本來話聽講話過咗危險期，就大家可能覺得冇咁大件事，點知就今次突然之間就不，即係真係身體嘅嘢好難講，真 係。係啊，即係我哋即係係咯，呢一件事比較貼身啦，咁但係即係今朝起身亦都另外有一單 係啊，即 係 我 神傷嘅。 我尋晚就即係呢輪我就放緊假，咁啊尋晚幾個煲碟啊煲到。天光四點幾五點到瞓，咁當時我每晚其實之後我哋傾講，每晚臨瞓前都想睇下個世界有咩特事發生咩特別事，好驚！即係今日起身擘一擘蛋就哇，就發覺又翻得恐襲啦，即係跟住冇幾耐再撳去 Facebook 開電話就哇，發覺啊咁啊 Gary 走咗，即係起身好似即係瞓一覺，今日世界你真係估唔到，你瞓嗰一覺起身可能會有幾大鑊，真係。 係啊，因為我都係啦，今朝早起身啦，咁就即係翻電台做替工，咁啊揸車期間就聽到新聞就話哇，有一個咁大嘅喺個尼斯法國嘅尼斯。 國慶 係啦，法國國慶咁啊，尼斯嗰啲嘅即係市民啦，咁就喺嗰個海邊嘅地方，咁就喺度睇煙花之際，突然間有架大貨車咁樣衝入人 群。即係嗰個策劃好，你喺個大型嘅貨車裏面裝曬炸彈啊、槍啊，即係嗰啲貨車，仲要你知一般貨車，你衝埋你仲有警察開緊都射佢唔停啊！即係部署係好精密嘅， 你最多係即係肥低，即係 車手，但個車都咁易搞，係啦， 肥低咗個司機咁樣，成個即係窗，即係嗰個擋風玻璃都係子彈窿咁樣。但係其實你都真係阻礙唔到嗰個即係悲劇嘅發生。咁而呢一個一路嗰啲傷亡嘅數字亦都喺度 暫時係啦，已知道有84人死咗。即係最難過就係之前我睇新聞就發覺總統出嚟宣布就我哋一個慶日就會宣布解除咗啲差唔多超過半年以上嗰個緊急狀態令啦。 將會啦， 即係到唔知7月26日好啦，完咗就解決啦，就解除。點知而家就即係咁當然 多兩三個月 係咯。咁我覺得嗰個恐襲係有部署，即係特登等你講完呢段説話之後，同埋我相信好明顯係彈。 揀國慶嗰日去落手嘅。 係，真係。 不過可能之前巴黎可能你歐洲國家杯，即係可能個布防都比較嚴密，落唔到手啦。 嗯。 尼斯一個度假區，我哋未去過，但係好靚嘅，聽講。係。不過我有好多朋友住嗰度嘅。 嗯。 即係嗰陣我去巴黎，咁嗌佢上嚟巴黎打一隻飲杯話：，喂，我哋唔肯上，即係佢住尼斯覺得巴黎污糟，唔肯上嚟。巴黎落嚟尼斯，但係巴黎落尼斯要幾耐時間，變咗冇去到，未、 嗯、 有機會去嗰度。覺得聽日真係好靚，同埋都比較多比較有錢人去，所以不過而家你知法國都。經濟又不係好，同埋多咗新移民咧。咁巴黎一般人俾人覺得而家好似係窄咗啲啊，冇咁靚嘅。 哇！事實上又係。 尼斯人就唔肯上去嘅嗰班人就。 事實上又係，因為巴黎咧嗰個治安咧，不、嗯、嬲都即係唔係話大大嘢啦。咁但係即係嗰啲扒手啊嗰啲咧， 都勁， 都略有所聞係勁嘅。咁但係譬如我可能四五年前去過一次啦，咁、嗰次冇事發生。咁但係跟住我太太就好似前年、就去過巴黎一個人去公幹咁樣啦。咁啊但係就即係。差啲遇到扒手啦，同埋即係成個感覺都係好似真係嗰個治安係比較差。 係啊，因為我一二年去啦，咁我住嗰度就係近嗰個巴黎係一個大火車站，咁我坐 Roadstar 喺 London 過去。係係。咁就發覺火車站就感覺就係即係好似以前翻，雖然翻大陸好多啲盲區，好多啲好似聽下啲東非嗰啲移民，因為你知即係嗰陣時發覺好多殖民地喺度，咁佢收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移民翻去，咁嗰啲又揾唔到嘢做，即係留連一個火車站度，咁又覺得係你感覺都係有啲唔係好安全嘅感覺啦。 嗯， 聽講就係咁，呢個就係以前翻大陸嗰啲火車站好多啲盲流，你都好驚嘅。埋嚟即係明明問你要唔要車，明明即係可能你另外一排半個鐘頭的士都唔會敢膽搭埋嚟兜截你嗰啲白牌車，你即係驚唔知兜去邊。即係後來俾人就呢幾年都發覺，就特別巴黎俾人覺得真係越嚟越個治安窄啦咁樣啦。 係啦，即係係咯，嗰個感覺上係比較相對冇咁安全，同埋即係我估歐洲 in general 咧都俾人嗰個感覺都係冇咁安全嘅，即係自從即係尤其是巴黎咧，即係佢係講緊年半的第三單， 第三單咧好嚴重， 即係首先就有呢個即係查理州漢嗰單好大鑊啦，咁跟住巴黎恐襲啦，死咗百幾人啦， 係啦， 跟住到呢一單就唔係巴黎係尼斯，但係都喺 法國裏邊啦， 係啦，咁就真係唉覺得好似即係又係嗰種好。好唔安全、 住個心咁樣，即係嗰個世界真係好似嗰種安全感，即係你 同埋係唔知道到邊度先係落土啊！因為咧有時成日都話啊香港好慘好慘，跟住你想即係離開香港， 係咯，你成日都行下咁樣唞下氣。 咁我以前其實我不嬲咧都對法國巴黎呢類嘢咁樣有啲情意結嘅，咁唔係因為乜嘢，其實好戇居嘅，即係大學時代或者係總之有段時間我係一個人同另外一個朋友一起住咁樣，喺即係嗰陣時應該大學畢業冇耐，啱出嚟做嘢咁樣，咁即係嗰陣時有啲即係好似懶係有情懷咁，跟住又啊中意睇下法國嘅小説啊，又中意睇下一啲法國嘅電影啊，咁啊懶係好似啊歐洲啊好浪漫。 咁你覺得味道係幾好啲？比啲電影啊、啲配樂、音樂啊，成樣你覺得真係好 lay back 好，即係有時你對放鬆咪有呢種感覺咯。 係咁變咗咧，就有一種咁嘅情懷，一路都對於有個情意結咁樣，跟住後來係啦，即係幾年前就同太太一齊過去啦。咁因為太太未去過，我自己就大學畢業嗰陣。即係嗰啲背囊團咧，咁啊，即係去咗隻歐洲地方嗰啲咧，嗰陣時好興噶嘛，咁就有去過一次嘅，咁就啊帶佢。即係同太太就帶即係去巴黎嗰啲以前細個去過嘅地方咁樣啦。咁其實嗰啲嘅咁有歷史嘅城市咧，其實基本上個變動唔算好大。係，即係尤其是巴黎裏邊一啲即係歷史建築啊嗰啲唔會變化好大啦。咁所以都真係依然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咁但係啦，你諗啊，唉慘啦！而家依度都好似變得好唔安全，只係一個自己覺得好中意嘅地方，又變得好唔安全。 即係你成個歐洲都覺得即係想之前你歐洲經濟唔好啦，意大利又係即係橫貧破產就窮到咁，就多咗好多扒手。葡萄牙、西班牙好多國家都係好窮。加上近年好啦，個難民問題，跟住嗰個恐襲咪，即係成個歐洲。本身歐洲你知即係大陸通曬去周圍走得，變咗之前本來以前歐洲就好 lay back 感覺好舒服。我呢個坐個火車可以去到第二個，即係而家變咗大家去旅行，即係相對於嗰種感覺變咗，即係我近年譬如屋企人都半年都會有 family trip 都係避咗唔敢去歐洲啦。我哋差唔多前都差唔多年都去，因為覺得去旅行。攞得十幾日，搞不如去遠少少。咁歐洲同埋歐洲真係有種感覺係好舒服嘅。咁啊，而家第二家變咗都唔敢去，變咗去翻去附近去下日本啊嗰啲。即係變咗你其實都即係咁，其實另一種情況係我 相信很多人都會擔心，咁歐洲都會令到佢經濟更加難 去復甦。 所以係咯，即係感覺上。 同我覺得世界反恐，其實大家即係好多國家，大家都口噏，其實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出嚟做多啲嘢，特別我覺得美國為首呢樣嘢。 嗯，點都好啦，即係我估即係一陣可以再講多少少嘅，又關於啲反恐啊成啊咁樣。但係即係對於 Gary 嚟講咧，有時咧即係離開咧，離開呢個咁唔知係咪落土，即係呢個即係地球呢一個地方咧，有時可能唔係一件壞事，即係因為實在有少少係好似留低咧，比離開咧更辛苦。 即係而家即係周圍都烏煙瘴氣，令到有時即係起身都唞啖氣，即係即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嘅，即係慣性床頭放個電話，有時半夜扎醒都撳上睇下有冇啲咩大事發生，嗯、即係不嚴重咁，今日一瞓醒就起身就哦。即係連續兩單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都係誒喺度祝願阿 Gary 啦，一路好走， 一路好走啦。 咁喺即係喺另外一個地方就可以無盡咁樣去革命，無盡咁樣去追夢啦。 係啦。Night brings more 呢一首咧係 Requiem 啊，即係咧安魂曲，就是、Avenged Sevenfold， 即係咧七倍奉還嘅一個，即係美國嘅 Heavy Metal Band 啦，叫七倍奉還 Avenged Sevenfold， 咁啊 Requiem 就安魂曲啦，一般安魂曲都係即係安魂曲啦， 係啦，大家知啦， 係啦，咁就係係揀嚟係真係去希望真係可以安到即係尼斯呢個慘劇嘅魂咁樣啦，因為都係頭先講翻即係嗰個恐怖襲擊嘅陰霾咧，我諗而家喺即係對於全世界嚟講咧，即係都令到人感覺到咧，呢個世界一個真係好唔安全嘅地方咁樣嘅。咁誒，同埋即係而家嗰啲即係唔係唔單止係騙徒嘅手法層出不同不窮啊，而係呢個恐怖分子嘅手法都係層出不窮。 唔係而家有啲已經係去到好 individual， 已經唔係話好用，即係有啲即係佢哋所謂呼籲咗佢啲成員咁，變得係可能好個體户式去就好難去防得話，好即係個組織性啊。咁可能你會收到情報，但係而家可能啲企業發嗰啲就係好獨立、好個體式咧，就好難防範啊！突然之間我可以整架車買走啲武器，咁就做出嚟就可以。即係你揀人群多地方去到，一定做好大傷亡啊！ 冇錯，即係以往嘅做法咧，就係即係由嗰、那個即係以往，譬如阿爾蓋達咁樣，就有一個恐怖組織由中央去即係去策動，跟住去即係分派一啲工作，咁就有一啲打聖戰嘅可能係嘅人咁樣啦，就嗰啲自殺式炸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嘅喎，就係咧嗰個組織咧就冇發指令嘅，組織咧就只係即係佢會啊，佢講佢一啲嘅信念 whatever 啦咁樣教條啦咁樣，跟住咧周邊嘅人咧就會效忠，效忠咧跟住就自發啦， 佢做好大鑊啫。 係啦，咁就變咗你都唔係好知道，同埋咧最慘咧，佢就係、是、其實佢嗰啲而家嗰啲做法咧，就譬如話英國，就譬如之前試過啦，就話你嗰啲CCTV 影到英國嘅女仔著住。即係離開咗英國，跟住去到 偷渡去咗， 去咗敍利亞咁樣， 換曬嗰啲袍， 係啦，換曬嗰啲即係伊斯蘭嗰啲袍咁樣啦嚇。咁就係、是、你發覺咧，其實真係而家做嗰啲咧，可能唔係真係，即係好多時候會有一種標籤，就是、可能覺得中東樣啊，或者係嗰類嘅嗰、那個種某啲嘅種族嘅人先會做呢啲。咁但係而家咧，原來可能英國人啊，或者白人啊，成啊，總之佢哋咧， 所謂即係叫做 係啦，信咗個教條，效忠咗啦，即係 pledge 咗個 allegiance 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即係都會自己自發做嘢嘅喎。咁其實好多單都係咁樣嘅，即係呢、這個呢單唔知係咪咁樣。但係即係變咗，你係防不勝防。而家就有啲難搞。 你個恐襲就係早幾個禮拜之前，譬如你土耳其個機場發生完之後，咁大家諗住即係再早少少俾你時候啦。咁諗住個即係個反恐嗰個級別，大家都會再加緊啲。變咗覺得即係大家頭先我哋所講就真係防不勝防，真係。即係我相信咁多嗰啲大國一定係做緊好多情報搜集工作嘅，都接二連三，都喺啲都係大型嘅地方，都唔係小型，都係大型嘅。 佢而家嗰種做法咧，仲要係咧，即係大型得嚟咧，佢又唔係話真係，即係一般嚟講，以為係真係好大劑嗰啲咧，佢係細細地，譬如話土耳其嗰個機場，伊斯坦堡個機場咧，其實係全世界嘅即係保安 最嚴謹啦，你甚至討論 過啦。咁但係佢喺個門口度爆，真係吹個帳真係。咁同埋因為佢保安咁嚴密，因為你個門口要有安檢要成咧，咁變咗佢反而嗰度聚咗啲人喺度，咁於是你爆咧就爆好大鑊啦。死得多人啦咁樣，咁即係變咗你係，譬如今次咁樣啦，即係好多人啦。咁但係即係佢唔會係，即係話哇九一一嗰啲，梗係大大鑊啦。 以前嗰標籤話係要集中對付美國人或者美國本土，而家已經知邊係對付人啦，已經唔係你我嘅信我嗰派嗰啲就係敵人就。 咁又係喎，因為咧即係 以前係好針對美國人啊，或者英國即係盟友嗰啲嘅做法啦。 係啦，即係依係伊斯蘭國嗰種嘅教義咧，就係其實佢是任幾乎係任何人都係佢嘅都係異教徒啊。即使係呢、這個佢另外嗰一派嘅回教徒咧，佢唔係守一啲遠古嘅嗰啲即係伊斯蘭嘅律法咧，咁咧都會視為異教徒。咁所以基本上咧，總之唔係佢哋嗰啲人咧都係異教徒。所以你頭先講啱啦，總之見人就走去搞咧， 係啦， 咁佢都即係都符合佢嗰個教義 啦。係啦，即係所謂你已經叫做做咗一個即係殉道者啦。 係啦， 因為佢一齊攬住一齊一鍋熟噶嘛，佢哋做法係。 咁所以咧，而家就真係呢一啲就好恐怖咁，而引即係亦都即係連帶就係嗰啲即係因為敍利亞嘅內戰啦，咁變咗所產生嘅難民問題，於是又令會人好擔心一啲伊斯蘭國嘅人又會即係隨住啲難民咁樣就散佈咗去啲歐洲國家。 係啦，咁潛入咗去。 係啦，咁呢個我 相信一定有啦。咁但係即係亦都會令到咧，即係嗰個你點樣去應付嗰個難民潮嗰啲國家嗰種嘅對策咧，都會有所影響啦。咁而事實上亦都真係係會有一啲嘅呢啲咁嘅恐襲係發生，不斷咁樣發生。咁就真係唉。都唔識講，都係嗰句人間無落土 啊！人間無落土啦，特別係即係2016年，你真係聽到嘅消息都唔好似冇乜好消息，即係不能被喜愛嘅音樂人啊、演員啊、導演啊， 係啊， 呢啲咁嘅恐怖襲擊就即係接二連三都不斷發生，咁即係跟住即係諗住即係我諗過，即係大家都成日講笑諗話，出年2017年，哇！特回歸20周年，特首又就應該即係成個世，即係香港人更加會唔會即係？唉，嗰種我哋個成個嗰種唞唔到氣嗰種感覺，真係越嚟越加強。即係2016年都即係過咗一半，即係已經即係，所以我真係好似冇乜好消息聽過咁，真係。 同埋 一定係好振奮嘅事件。 係咯，即係同埋好衰咁樣諗咧，即係即係成日發覺你好想佢死嗰啲，佢又 係喎，呢個就即係唔明黑心，即係喺度仲要。冇事， 仲要喺度即系喺个立法会嗰度挑人机，即系人哋问佢即系 UGL 嗰啲嘢。 你连个名公司名都改咗，你 系啦，冇乜做功课，你都讲错咗 UGC。咁跟住佢就走去执住呢样嘢，走去同人挑机。 但系仲成日讲自己咩喺佢嘅任内咩限奶令啊， 仲系讲紧限奶令， 仲系讲紧嗰啲 嘥气啊，讲紧嗰啲 咪咯。即係覺得曬，覺得嗰啲喂嗰啲小恩小惠，大家即係你唔好當你自己立咗大功啊，大佬嗰啲你講咗俾人笑啦，其實喂作為一個特首，呢啲真係好皮毛嘅嘢嚟嘅，大佬。 同埋你4年都仲係講緊你呢個任嘅即係初期嘅嘢。 係啊， 跟住就話咁係啦，咁跟住嗰三年都做咗啲咩咧？做咗啲乜嘢？ 挑人機不斷就喺度， 淨係不斷挑機咯，不斷咁樣去即係去製造一個社會撕裂咯，不斷咁樣去同人嗌交咯。 係啦。即好似今次醫委會改革，你都即係本來一件好事都搞到而家大家即係，你問我好啦，我覺得好矛盾，就覺得醫委會係咪改革應該要改革啊？先見到 應該要改， 見到有時譬如啲即係透咗新聞都有咁多年，即係譬如遇到咩事去就個言訊即係搞好耐。但係問題佢俾人覺得背後個恐怖就哇，大佬你可以俾立醫生嚟香港執業。即係大家當然有個企圖，即係覺得 這個是一個猜測啦嚇。咁但係即使我擺埋呢一邊，但係你即係話佢係由梁振英委任多四個嘅即係非專醫學專業嘅人入嗰個醫委員會嘅時候，大家就已經驚，因為又係前科嘛。呢個港大嘅校委你擺咗啊，即係李國章做埋主席添啦。 唔係啦， 於是就產生咗啲陳文敏事件啊咁樣嗰啲啦。 即係佢要插旗， 跟住陳萬琪啊何君瑤啊嗰啲就入咗啲嶺大嘅校董啦，見到佢不斷咁樣去安插自己嗰啲嘅你嗰啲嘅人馬落去，去影響人哋。而嗰啲人唔係話即係只係入去行禮如儀嘅喎，你真係做嘢嘅喎，你真係做一啲決定嘅喎，搞到陳文敏真係做唔到。 即係等於之前有人講我過往，譬如我港大嘅校啊。我講對你係特首或者港督係即係一個名譽上，跟住啊陸柏華話唔係噶嘛，其實佢有實權噶嘛，佢有出嚟講呢啲説話噶嘛， 我係 哇係有實權做得嘢嘅，係 啊， 即係大家不過諗住都係你掛名，哇你話唔係咁，即係佢係落手去搞咯， 佢玩真噶嘛， 玩真嘅啊， 佢唔係即係係咯， 係咯，即係佢覺得哇佢要做嘢，即係俾佢要係咁點火頭，即係本來令到你醫委會改革，大家呢件事就係、是。即係你大家冇辦法焗住同你頂過，冇計嘅，即係 咁變咗你又會見到即係喺呢一段即係呢四年間嚇，就見到咁多嗰啲有國民教育啊，又講示範牌啊，有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啊，各式各樣嘅嘢，你係不斷咁樣係去挑機嘅。係 咯，你仲有譬如最近即係我就好關心嘅就是 ICAC 事件 ，ICAC 又係啦嚇， 即係白韻禄係喎，係咁係特首委任噶嘛， 係 直接向佢 report 噶嘛， 係 咁啊白韻禄就話我換人就我自己獨立嘅，咁你會同老細交代啊？ 自己孭起曬， 孭曬哇！幾護主出嚟哇！ 係咯，真係啊！ 咁問題點你打工你都要同老細交代嘅，唔通你唔通唔使同老細商量啲嘢？ 所以咧，跟住呢首歌就好啱嘅，講話即係廉潔咧，今日仲係咪咁廉潔咧？真係。Keep 嗱，啱啱呢首歌就係 Clean 廉潔，咁啊嚟自日本樂隊 Fake 2004年嘅一首作品啦，嚟自大碟就 Out of the Losing Touch。嘅 Clean 咁 Clean 都可以解釋清潔啊等等啦，咁某程度上緊廉潔啦，即係就覺得就近日即係喺呢個禮拜啦，廉署發生好多即係啲新聞啦，令到覺得個廉潔嘅程度，我就覺得咦好似開始唔好乾淨咁樣啦。甚至之前又話一姐啊。我李寶蘭就而家署任咗一年，就俾人就署任職繼續做唔到耐，就俾人叮咗啦。唔係叮咗咧，即係叫佢唔好做啦。跟住就辭職咗啦。 取消署任，跟住就自己劈炮。 係啦，咁跟住就阿白韻六就出嚟解話啦。跟住好似同一晚，另一位即係首席調查主任啊高迪龍，聽講呢個就係李寶蘭嘅頭馬嚟嘅，撈劈炮唔撈。 亦都係 I C A C 唔好劈炮，提早解約啦，唔好劈炮咁足咁足啊。 亦都係呢個 I C A C 嘅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啦，呢啲即係真係呢啲係做嘢，我覺得。咁啊，因為但係話白韻六都好強調，即係譬如個阿李寶蘭升遷嘅事，佢個人嘅事，即係覺得佢未合表現啊咁樣啦。咁本身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廉署專員就係以前就係港督特派啦，直接 report 港督啦，而家就 report 俾阿特首啦咁樣。係啦，咁啊，即係白韻六嘅直屬上司就係阿老八九。咁啊，大家睇個六字喎，真係。 咦係喎， 話啲好似 咩之後，所謂就白韻六八九啊嘛， 係啦，咁啊就有5000萬係查緊，即係你太多呢啲嘢俾人瓜啦，騰騰瓜，咁仲要話啦，咁你啱啊，李寶蘭嘅升遷係佢一個人決定，咁即係你。當你犀利啦，即係一人之下萬之上啦。咁你對上就老細就係六八九，你都要同佢 report 嘅。六八九話係被通知嘅，之後先通知到佢嘅。咁我又喺一個純粹推測，就係嗰度一啲咁大人事任命，就等於你香港人事任命，六八九都要知會阿爺啦，係咪先？呢個制度嚟噶嘛？我又覺得六八九就唔會被知會啦。即係同埋或者即係個所謂大家都咁期望啊，李寶蘭係一個都認為雙明嘅知識。咁你當埋你喐佢之前，咁作為你老細，你會問下佢你點解佢有咩嘢唔滿意，或者有咩地方係咪而家透明少少，定係哦你收通知哦你兜你等咗佢哦。就唔係咁簡單咩？ 唔係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佢有即係同特首講，咁特首就不置可否，就冇意見。係 咯， 咁即係類似係咗一聲咁樣啦。咁亦都講話特首咧就冇加入，即係特首自己講啦，話冇介入喺呢個做呢個決定嗰度嘅咁樣嚇。咁就係咯，即係但係呢係咯，好多嘅講法都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咧就相當之詭異。 係啦，咁加上本來嚟緊係廉署就有呢個周年晚會啦，我都係報紙講啫，話呢一成七成五至八成嘅員工都拒絕出席，咁即係好明顯咧，對於即係個士氣就低到不得了嘅。 係，梗係啦，咁啊， 對於呢個阿頭就好似唔係太過滿意啦。白韻六八九 啊，係，咁啊，即係啦，嗰個李美蘭嗰、那個李寶蘭呢一個咁樣嘅安排詭異之處，第一就係在於即係佢已經署任咗一年啦，係 啦， 咁有乜理由即係署任咗一年先至發覺佢呢個表現未達標咧？咁樣嚇，咁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哋廉署裏邊。其實即係喺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係每3個月 review 一次。係 咯， 係咯。咁如果你3個月就發覺啊唔達標，咁你就接近唔會繼續啦。 係咯。 又或者叫佢咧去改善。 係啦，最初改善先㗎啦。 咁就話跟住即係就喺跟住嗰3個月再 review。如果到唔得嘅時候咧，咁照計嚟，其實你半年咧都應該可以做決定㗎啦。如果真係未達標， 即係常理啫，又或者正常公司嘅運作。 係啦。咁變咗咧，就係話冇理由係即係已經其實 review 咗4鑊。都覺得佢 OK， 跟住到第4鑊先發覺， 喂唔達標喎，咁樣係啦。 咁而第3樣嘢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即係咧喺呢一個即係民主黨裏邊都有講咧，就係話其實咧原來咧廉署咧，即係佢哋收到嘅消息就話廉署一路咧係都係同呢個689咧係攞緊一啲就從特首辦攞翻呢一個即係佢收受呢個 UGL 嗰5000萬嘅一啲嘅資料，而特首辦係一年都冇答過嘅，冇提供過任何資料嘅，咁即係話。喂，呢一年是不是就是跟翻阿李寶蘭署任嗰一年，其實好似吻合喎。 咁 即係話，係咪佢查緊 UGL 嗰單嘢，跟住梁振英睇唔過眼，所以就即係嚇要人做嘢咧咁樣。係 啦。 咁第4樣嘢咧，仲有一個口就係阿譚慧珠咧，亦都爆響口啊！即係佢係呢一個即係廉署嗰個上面有個委員會其中一個主席啦，係啦。咁就話啊，特首如果要連任的話咧，佢一定咧就唔可以有廉署查緊嘅咁樣。係 啦，即係早前透露過啦呢樣。 咁點啊？係咪已經爆咗響口？即係話啊，其實真係查緊佢， 係啦， 係啦，查緊佢。咁跟住咧，於是咧就而家。 又為了要俾佢即係幫佢連任鋪路咧，所以咧就要先解除咗呢個廉署調查呢一關先， 咁樣係啦。 咁第五啦，就係咧梁振英自己本身咧，佢又即係當人哋即係問佢嘅時候， 問佢啦，係啦。 當人哋問佢嘅時候咧，佢就喺度講就話啊，法例上咧佢就唔可以披露嘅咁樣。咁好似咧就自己爆向口咁就話咧，因為法例就點講咧，就話你如果被調查，係 啦， 緊嗰啲人咧就係唔可以爆向口嘅。咁即係你係咪話？喂，即係你其實係已經係被調查緊啦嚇，咁所以呢種種跡象咧，都覺得咧呢一個咁樣嘅安排，以呢一個即係表現未達標嚟為理由咧，相當之 同埋主要就覺得係好唔透明成件事，即係大家好多嘢都唔知道，就好似係大家黑箱作，即係簡單淨黑箱作業咯，講曬個決定就咁樣啦，而大家就好多。好有邏輯性駁埋嘅啲考慮喺度啦， 係咁啊！ 咁你俾人覺得就係廉署 suppose 應該即係我即係好細個，即係好細個時就睇電影覺得啊，以前香港人係好大貪污嘅，咁自從有廉署出現咗，就好似啊就直廉潔咗嘅，咁、結果但係問題而家即係你問題自從由湯顯明開始，覺得廉署個印象已經係。好差啦！佢都係攞下小便宜，傾下啫。但而家你覺得就係人干預咗嗰個調查喎。咁 suppose 係廉署 suppose 係直接向你特首匯報，啱嘅。即係你睇《寒戰》都有啊，上一集《寒戰》第一集啊，保安局局長劉德華都話，廉政專員唔需要向我匯報嘅，即係唔關保安局事嘅。係咁啱啊 ，suppose 咁樣，但係而家但係匯報老細係隨時係懷疑緊俾人貪污查緊。咁其實即係其實就係咪唔應該匯報俾特首，因為匯報俾其他人，即係我純粹嘅周天一諗下咪，當如果特首係俾人查緊嘅時候，咁係咪應該有冇一個機制係咦咁佢有嫌疑咁佢其實問題就係係咪應該俾第二個去 mon 去管即係 mon 住 咧？我知咧，就是、 有冇機制咧？如果唔係就話打咁我。你查緊我，咁我請你翻嚟，你解決緊，你正常，梗係諗辦法，有方法令到自己冇俾人查字噶啦。 而家嗰個即係防貪嘅條例咧，就好似就即係好似係未適用於特首嘅。 係咯，仲要係唔適用於特首嘅添，係咧。即係特首假設有特首唔會貪污嘅。係 啦，咁即係因為以往即係港督呢個真係前即係以前例落嚟啦，即係咁港督。咁港督會廉潔或者即係之前講過好多次㗎啦，即係英國人會相對比較即係有規有矩，或者係佢會始終佢要向一個喺佢 homeland 喺嘅一個民主國家。係即係即英國啦，要同翻呢個宗主國要去即係負責咁樣樣，佢都不能夠。 同埋當時個機制都好 咧，太過即係任意妄為咁樣。 唔係，就算講到嗰陣時候，佢都要 report 翻俾英國嗰邊，即係佢有佢都有個。 報俾阿侍候婆啊，或者係首相啊。 即係制度上都係有一個互相摸住嘅感覺。就算你揦嘢，你即係你做啲唔應該做嘅事，同埋當時以前你嘅投訴機制各樣嘢都透明好多噶嘛。即係大家有時嗰啲某個港督真係香港有啲咩嘢時候咧，想即係大家。 其實係咪真係會透明？明咗好多咧，我就懷疑，因為你始終即係殖民地時代咧，即係其實都唔會太透明噶啦。不過， 即係個渠道上好似你有啲方法，譬如你講。 不過係因為英國人就做事就比較有規矩， 係啦， 同埋即係起碼佢會要面子啊，即係佢會即係覺得喂，我呢啲制度係我哋即係一種文明嘅表現，佢都會即係遵從翻一種文明嘅一種嘅行為嘅模式咁樣啦嚇。咁但係喂，而家係亂嚟噶嘛，而家係完全唔理嘅。 人治唔係法治啊嘛，大家黑埋盤嗰掂數，大家。 話要剁就剁，總之就係手起刀落，即係已經幾鑊啦，手起刀落，所以周德成嗰啲都俾佢手起刀落咗啦，咁變咗好難唔令人咁樣去猜想，就係話喂呢單嘢梗係你落 order， 因為佢查緊你啊嘛，咁同埋你要連任啊嘛，咁人哋講到明就話係啦，即係人哋話到明啦，即係你如果想連任，你就唔好俾有嘢孭喺身，唔好有老臉孭喺身。咁就即係話，你一定要解決咗呢件事佢啦嚇，咁真係好難係，真係令人唔係咁樣去聯想嘅嚇。咁所以咧，即係 你廉署嗰個廉潔度， 即係廉署究竟係咪仲發揮到呢一種即係監察住， 係啦， 好獨立監察住一啲某一啲嘅即係權力嘅機關嘅一個作用咧？咁樣， 即係甚至乎咁，可能都係好去。變成咗係即係某一啲人嘅權力工具咯， 甚至乎係啦，變成咗特首嘅一啲政治 工具啦， 政治同埋整治嘅工具， 係啦，冇錯啦， 即係整治一啲壞即係敵人。 佢嘅敵人，一啲政治上嘅敵人嘅工具咁樣。 即係成日諗翻睇翻啲，即係以前睇翻啲八九十年代拍好多傳記片，即係譬如拍咩《女洛傳》啊，《跛豪傳》咁樣。 好 似《跛豪傳》有一幕係好笑嘅，咁當時啊，跛豪咁啊，直接講跛豪裏邊買通曬差人啦咁樣。咁啊，跟當時就話有個差警方裏邊有一個叫反貪部，嘿，反貪部都開多部門出嚟 cap 水嘅啫。咁啊，跟住後來就開咗有 ICC 啦。咁跟住，ICC 都係類似反貪部啲，都係開多部門 cap 水啫。發覺就唔係賴嘢。當然證明，即係當時覺得哦，拉斯就係即係廉潔嘅，即係以前俾人覺得差人就係不落都唔係好可信嘅。咁啊，而家變咗就係啦，你差人警方又咁唔可信，你而諗住可以有啲投訴渠道嘅廉署都變埋，全部變曬佢嘅一啲佢呢啲佢嘅政治工具，佢嘅機器去對打壓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玩完噶啦，成個社會已經係。有咩事就揾邊個投訴，揾唔到喎，真 係。係啊，好慘啊！即係你係 好似倒退咗個時代咯，倒退翻啊！即係等於啊，尋日聽一哥出嚟講《砌山豬肉》呢四個字係好上一代電影裏面講噶嘛，即係睇啲電視劇啊，鄭少秋咩十一集俾人挖就俾人砌山豬肉，冇散變殺人犯嗰啲，即係唔係嗰啲年代聽到個 terms， 哇，好 vintage 啊！咪聽到一哥出嚟講， 咁 啊啱，佢出嚟咁都有好強烈話我哋冇 咁但係事實上咧，即係我哋個社會係倒退到一個好 vintage， 即係如果係 vintage 就好啦，但係倒退到好一個好落後啊，好落後嘅一種境地咧。即係以前都話，即係香港好在有 ICAC 啦，咁而家係倒退到咧 ICAC 咧未發生之前啊。 啱呢首歌就係嚟自 Nine Inch Nails 嘅 March of Pigs 啊，呢個豬嘅遊行啊，咁啊即係呢首歌咩？即係嗰首 Radical 嘅歌嚟噶，咁成日喺香港俾人話港豬港豬啦。即係我畫咗個有一個 picture 就係有朝一日，即係香港話太多人俾人砌山豬肉，就一班人就出嚟示威，亦都有豬肉掛喺身度啊，又咁樣出嚟掃苦 啄豬肉啦， 啄豬肉啊， 即係兩條棍咁樣喺度啪啪啪啪啪咁樣， 即係。 咁你睇呢幾年，你特別係睇即係警方嘅檢控，你發覺真係哇，砌山豬肉嘅情況係好好恆常咗，覺得係哇，上到法庭哦，俾人掟翻出嚟冇事，但係起或者落 charge 都搞你一年半載。 係，因為嗰陣時都有啲報道就係話咧，即係雨傘運動嘅期間咧，就係、是、捉咗好多，但係咧起碼有一半以上啊，都係唔成即係唔成立嘅。係 啦， 咁即係好多係掟翻曬出嚟咁樣啦。咁 跟住同埋一哥點解出嚟講砌山豬肉，就係講翻之前就係、是、誒有個老翁即係喺球場俾人。打死咗，咁就即係差人哋拉咗一個所謂可能哇好高姿態，以為拉到反，點知嗰個係一個有智障嘅人，後識自己，咁就哇即係問題就當時一睇到個調查報告就講唔係話你一個人嘅決定，係好連串嘅各階層級數嘅警員都大家一齊，冇好明顯就係砌書山著行為就定話佢係嗰個殘犯，就落咗好高姿態塔，即係新聞影就好快破到案咁樣。咁結果頭先知道佢唔係咁樣，即係 因為咧喺個監警會嗰個調查嗰度咧係監，即係披露咗出嚟啦。其實係牽涉到有呢、這個警司啦、總督察啦，即係一行即係 一系列行等啦。 一行有成九個人嘅， 係啦。 咁啊，當然啦，即係嗰啲嘅所。即係跟住佢哋所接受嘅處分咧，都係一啲好輕微嘅啫。老實講，全部都係咧，大部分都係 收 one letter 咯， 係啦，訓即係訓時誒訓斥啦，咁係或者係紀律嘅調查啫喎，都唔係處分喎。咁所以其實係。係啦，咁就會俾人覺得咧，喂，人哋係一個即係智障， 表達唔到自己啦， 表達唔到自己嘅，講嘢都唔清楚。 即係如果有正常人，你都見到佢係有啲表達有問題嘅啦，唔會深信，即係你會用一個特殊啲方法，或者會唔會即係深入出去去研究呢個犯係咪有問題？ 咁啊，真係呢個， 而大家一致覺得就係佢，好似大家夾埋去早啲收工， 才不會啦，即係有即係係啦，即係對於即係警察有認識嘅少少認識嘅都知道。其實他哋喺裏邊點會係即係話用心去幫你去即係聽你落口供啦？佢真係要做嘢，跟住咧有啲咩就即係所謂擺啲字入你個口裏邊啊？ 係啦， 舌頭又踎落咁樣啦，即係你真係要死定定。即係如果你稍微有少少眼瞓啦，跟住咧佢講句嘢，你答咗係啊，咁佢就當係你係㗎啦，係啊，即係。所以咧， 即係你對於即係你呢啲近年你都有入去差館嘅經驗啦。 係， 我都有，即係我好多年前 你都有，哦，你都有試過。 我就唔係犯事，因為我十幾年前有個朋友， 係， 即係有朋友個女，咁就即係好反叛，家庭嘅啲家庭問題咁好反叛，咁就出去偷嘢。 係， 即係佢唔係因為貪心，即係純粹反叛。 係， 咁我哋作為 uncle 出去擔保佢。咁本身我覺得個衣著就唔係咁好，我就著數成身皮褸，好似 Terminator 咁樣。 可能 啲差佬以為我入去係咪 I'll be back， 原來我哋成個層收數殘咗，就已經覺得我好似 搶反啊。 係啦，即係我都裏面好多態度，即係咁。首先一樣嘢就係大家都知道，即係解釋俾你聽。咁對於嗰個細路仔都十零歲，咁樣你唔好當佢一個重返，同埋我都解釋咗俾你聽，即係真身身度有手都有錢喺度嘅。咁問題就係差人哋咁，係咪應該去幫嗰小朋友？佢本身佢係反叛，而唔係令到佢可能令到個小朋友覺得就是、我都係衰咗啦，以後我冇錢啦。即係你唔應該咁個態度，譬如我哋去所謂擔保佢出嚟，喂當得好似係個同，好似我睇佢啲共犯咁樣，即係咁首先一樣嘢，差人十波你唔應該用衣著去行。判一個人我覺得刑好點好另一件事啊。 十鋪就唔係啦， 係啦，即係我哋去擔保，因為主要 就唔係九鋪都係啦。 咁個小朋友主要係就唔想經過屋企人先。咁當然你知擔保要大人，咁我哋咁長輩咁當然，所以我哋當然就講我哋識佢爹哋媽咪，我哋會同佢爹哋媽咪再溝通。但係即係喺呢案呢件 case 先，我哋擔保咗出去先，即係得。咁對於好唔合作，我即係啲嘢唔記得咗，咪太耐之前啦。亦都有一次就有啲類似一啲好戇居嘅事，成班人。被人兜翻差館，其中當中有一位朋友就係 A、B、C 係完全唔識中文嘅，但係抽完全同唔到樓咁啊，唔識英文，即係笑話嚟嘅，成個差館冇，哇！好似好大隻死啊！嚇，個人唔識中文，落搞好耐，唔知揾到個免佢識英文，同埋落口供咯。 係， 個人都唔係玩，但係抽第一個時覺得咧，係覺得嗰個朋友玩嘢。係，佢打無名係一個中國人口面，咁啊即係 A、B、C 唔識嘛，大佬啲差佬就覺得要做多咗功夫，佢就會覺得你係玩佢。係，即係你唔會用一個佢唔會用一個好平常心去處理事，所以我從來就覺得入差館咧都冇乜嘢做，冇搞求差人。 即係你犯咗事，俾你周到你更唔好彩啦。再唔係你有事遇到有事，試過類似去報警，我出去覺得話即係唔好搞個啦，類似咁嘅嘢。係即係而家你開鋪頭，有人嚟搗亂啊，出去覺得就係你冇證據，即係覺得喂，我有證據拉咗我自己拉咗，使揾差佬嚟咩？即係覺得就咁你自己搞掂，唔好搞。即係覺得已經係講緊即係已經都好少嘅事。咁大事仲靠你死啦！ 咁跟住係啦，即係其實即係呢一兩年都好多嘅新聞。 更加對於更加反感添啊！ 好多嘅新聞都走出嚟咧，都會話即係哇，原來差人又唔知喺個警局度又搞人啊，即係非禮人 哋啊，好多單啊，幾單啊， 非禮啊， 強姦都有多條頭，強姦入去啦， 係啦，跟住 呢啲嘢係睇鹹片嘅情節嚟噶嘛，本仔拍嗰啲， 係啊，即係 自殺有。 跟住又有啲係夾口供啦，農和道啊寫錯咗，農和道啦，即係農夫嘅農啦嚇， 係啦， 即係就咁樣隨口噏啊，都噏咗一紮出嚟咁樣啦。 但今次即係我覺得對於嗰個智障人士嚟講係，即係叫佢好彩都有啲即係佢院，即係負責佢嗰個照顧佢嗰個護士，跟住嗰個院友，個院個院裏邊啲人會去即係話講話喂唔係我又喂佢食嘅，即係咁大家冇乜人去 aware 呢件事，咁唔係有咁高調報導，可能佢真係無端端拉咗佢坐咗。即係咁覺得新聞佢大新聞，大家有留意到啫。咁唔係真係好慘。 唔係，亦都係因為佢即係奸有奸輸嘅。佢高調咁樣去開呢一個記者會啊嘛， 做到嘢拆到 發布係啦。人哋都即係都未齊證據就走，哇！即刻出嚟 announce 就話：喂，我哋已經做到嘢啦，做到 人啦。嗰期係 咁，你低你都冇人制旗啊，大佬。同埋低唔關係關邊個事咧？是你自己做啲嘢不得民心啊嘛， 係 人憎啊嘛， 係啊， 即係完全係聽呢個即係政治上頭嘅一啲政治嘅殴打啊嘛， 發現就真係砌山豬肉， 啊、 我仍然堅持係砌山豬肉呢件事，好 明顯， 即係一講出嚟人物點講都，我覺得係砌山豬肉，佢用港差到而家幾咁專業啊，幾年佢舉一即係講呢啲好好嘅形容詞形容差人， 砌山豬肉咪叫做斯文咗咯， 啊、 即係仲要喺度嘈呢個盧偉聰， 而家嗰個有冇俾人？而家個都唔知喎， 而家係講話你差佬屈乜你噶嘛？ 系啊， 屈狗嚟噶嘛， 同埋有時會唔會翻去俾人突然一話逼你認罪都唔知喎，嗰個人有冇俾人打都唔知喎，真 係 呢啲。 唔係咯，唉，所以仲要喺度咩喎？即係仲要呢啲咪就係嗰種挑機文化。係 咯，佢出嚟覺得好強，你覺得好似哇，心心不放，我俾人屈咗，我專出嚟澄清。 你砌我生豬肉， 咪就係佢講住我俾人咗。你十分鐘出嚟告你，作為應該你穿出嚟，即係好認真向香港市民道歉，同埋向個家人道歉，同埋點樣跟進？ 警察道歉就天方夜谭啦， 系咯， 真系好耐冇发生过。自从阿 Sorry Sir 啊， 系咯， 之后咧， 咪所以咪退，咪好早退休咯。 冇啦，之后所以即系， 系咯，阿秃鹰话斋，警方执法咩要道歉系天方夜谭。 系啦，即系你哋冇做错到咁样，永远都系你哋冇做错到噶嘛。所以， 但系而家发生嘅事比天方夜谭更天方夜谭，你见到嘅奇怪現象，應該都以前只覺得係哇，即係神話嗰個，唔係喎啲堅嘢個。 堅，梗係堅啦，真係唔係講笑㗎。 唔係咯，又聽下歌先係嘛？ 未睇住，爭講多陣先。 講多陣先啦， 即係好似咧呢種即係警察濫權咧。 即係你就入過去，大家都入過去警局， 好似一個世界嘅潮流咁樣啊。 係啦，美國 又係咁樣。 今朝睇嗰單又係嗰個僆仔俾人。 啪啪啪！那個真係直情好似你好似係打緊機咁啊！打機就係你主觀鏡就有支槍喺個 screen 個底嗰度，跟住就射定嗰條友啊嘛！而家就係嗰條片就係咁樣啦！你真係咧有把槍喺個鏡頭下邊，就咗啪啪咁就白嗰條友啦！ 咁仲話呢條片本來諗住 suppose 上個禮拜要講，因為上個禮拜就發生咗Dallas 嗰個 sniper 去伏擊賊嗰陣事，講一次。哦，即係問題、就是， 但係可以咁嘅咩？你呢件事發生咗咁耐先同公佈得咁啊，真係好嘢喎！真 係。即係所以而家即係所以唔係即係講難聽講咧，你黑警又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 係 即係全世界都擁有嘅。 即係喺嗰邊咧，白警都係黑警嚟嘅。 但係有一馬色，但係個痕跡黑，即 係 係唔係開張啡你先？即係。 咁我諗佢即係呢個亦都同美國嗰個即係槍械嗰個文化有關啦， 真 係因為佢哋，因為今日睇到嗰條片咧，就係嗰個人即係被開槍嗰個人咧，佢一路隻手都係擺咗喺個褲後邊。 我又唔明嘅，咁人哋嗌你 freeze， 嗌你 stand down， 你 stand down 舉手都係又另一人合作，真係。係 啦，你一路都唔做，你隻手一路都擺咗喺後邊嘅時候咧，就而美國係可以有槍嘅，咁佢真係會驚你揞槍射佢噶嘛，咁佢咪射咗你先。 咁問題就係有時調翻轉係咪有指引，一定要？ 要肥啲，即係肥啲手腳先噶嘛。我根據我嘅常識係唔一定下要攞你命先噶嘛。同埋你肥幾槍啊，大佬？ 係喎、啊， 你唔知 道 之前有一個黑人 次次 十幾槍啲 嘢，起碼係啦。 咪單數少少嗰啲俾人肥幾十槍都有得試過。唔係，你打打笨仗咩，大佬？ 嗰單即係上個禮拜嗰單，即係著住件棗紅色衫嗰、那個好大隻嘅黑人，俾佢撳咗落地，已經撳咗落地啦。 啪啪啪， 跟住啪嗰度已經四五嘢啦。 唔係，我亦都睇到好慘嘅，好多時嗰啲被人擊斃嘅啲客人，咁通常都係個花佬都成尺厚噶啦。咁你裏面一概輿論都覺得啊，係本身佢都唔係好人嚟噶啦。 嗯， 即係當然，所以我覺得 即係依個就會係一種咁樣嘅，即係係啦，會有一個咁樣嘅令到人有嗰種咁嘅諗法啦。咁但係佢係壞人與否都好啦，或者花佬成尺厚與否， 你 係咪需要？你 唔可以私人怎樣執法噶嘛？ 你用呢啲嘅武力嘅時候，永遠都係要講一個所謂叫做 proportionality 啊嘛，係咪合比例啊嘛？係 咯， 即係對於佢所俾你嘅一啲威脅，你係咪即係你係要用一個合比例嘅武力咧，去制止或者阻止呢個威脅？係 啊， 咁喂，你已經撳到佢喺地下啦，你仲射佢五槍，咁呢個點會合比例咧？ 就係、 是、 咯，即係等於嗰啲龍和道話幾個圍揼一個人， 冇錯， 喂大佬嗰、那個唔係別合衣啊，大佬唔使咁多人埋揼佢啊嘛。 曾建超咪一樣咯，就是、你七條一揼一條友， 撳到落地下嘅 喎，係 咯，喂踢兩腳算啦， 你已經踏咗佢，圍走咗佢啦，仲要 圍揼， 仲要七條一圍揼佢。 你驚佢即係別合衣，突然之間會變身？掙扎開咩？即係呢啲咪就係、是，即係你以前你話哇，差人執法抽下水會發生，但係而家啲只係抽啲情節，我私刑咯，我自己 先。所以話你砌生書唔係算俾面你啦，但係你仲要出嚟解話。 呢個係好文雅、好傳統香港嘅舊式嗰啲，而家大家興好本土舊式戲。好似有套戲，咪有套《監獄風雲》有一集個名戲叫做《砌生豬肉》係嘛？定係黑肉斷腸歌啫？ 黑肉斷腸歌 係 啦，係啦。咁啊，唉，聽嗰首歌先啦。 係啦。Why do people have to die?All of life must die. Why do people have to die? All of life must die. Why do people have to die? All of life must die. Why do they want to die? Where are you? Don't be scared. What you have to do? Remember. I think the only way that any of us can ever be happy is to let it all hang out. You know, do it all and fuck it. 呢首歌咧叫 Hello Hello Goodbye， 咁就谂住我哋间系就送别，啱啱仲有几个钟，十二点后就完结嘅今届嘅立法议会就 分裂， 即系而家仲喺度拉紧布，系啦，咁诶，即系呢个议会就咁有啲人就拜拜噶啦， 系， 咁有啲新面孔就期待会出现啦， 系， 即系今年嘅立法会就即系好似史上最多流会嘅一次咧，好似系， 应该系噶啦，大佬咁样 玩法， 咁玩法，大佬有乜可能？ 好似咁啊，下昼睇新闻啊，曾玉成已经出嚟预先即系讲咗佢嗰啲感，即系嗰啲感想词先，话留翻今晚嗰个佢嗰个 moment 讲，唔系好配合到，不如趁下昼讲咗先啦。 同埋都攰啦， 都攰得谢晒啦， 系啦，即系 磨到咁啊，大家一加二，二加一， 系啊，咁长嘅会议时间，咁就不如咩啦？就诶， 早啲食，早啲讲先啦，有咩讲？ 但是呢我其實之前呢去過立法會嚟嘅，即係去揾啲人傾下偈咁樣啦。咁 講今日 係今日， 即係較早前， 即係其實我嚟呢度嘅上一站就喺立法會過嚟嘅。係咁啊，佢哋話 送別佢哋咯，就拉屎拉屎。 然後佢哋安排咗今晚十二點會影相嘅， 連都有啦，跟住有茶點食噶嘛。 我唔知咁夜有冇啦，宵夜係嘛？ 有宵夜噶嘛，往時都係有啲人會安排噶嘛， 係 啦。 係咯，總之今晚咧就係即係最後。 你飲食界嗰啲係咪應該揾啲酒樓送啲嘢嚟食咧？ 即係阿張。张宇仁 系啦， 哦，张宇仁系咪廿蚊张啊？真系 廿蚊张咯， 系咯， 咪啦， 大家乐都会咁咯， 大佬。 咁啊，系啦，即系今日就最后一个会期啦， 亦 都即系睇怕咧，都预咗嗰个即系医委会嗰个改革嗰、那个嗰、那个条例咧，就应该系通过唔到噶啦， 通过唔到啦，忽嘅。 咁而系啦，忽嘅。咁同埋咧，即系话有呢、這、一个即系骨灰音嘅条例草案啦，同埋仲有 消防 嗰個條例草案咧，亦都係咧，佢哋政府死堅持咧，都 唔肯調動 呢個議程嘅。 企到咁行，撐到咁硬。 係啦，嗱呢啲咪就係即係嗰個政府乞人憎嘅地方，亦都係即係嗰啲即係下下要同人挑機。係 啦， 嗰種嘅乞人憎嘅地方咯，咪就係即係喂，你成日都話即係嗰啲係民生啊緊要嗰啲嘢，咁但係其實你係可以去做一個調動，係令到嗰件事係唔係咁樣發生嘅。 雖然我都覺得醫委會改革係重要，但係你。相對於譬如話骨灰庵啊、消防嗰啲，係真係比較貼身民生啲嘅，係即係你話你調調動咯，點解你要撐到咁狠？即係我就擺到大家鬥硬，即係同你大家鬥盤皮一樣。我覺得就係，係 啊， 反而過唔到都大家。 即係佢而家即係政府好中意啲咁樣一鍋熟噶嘛，即係你要玩嘢啊嘛，攬炒同你係啦，我 成日就話啦，公道由市民去決定， 係 只是將呢樣嘢嗰個波射出嚟。 系啊，咁呢個就 好低手啊！呢啲其實大家即係一般市民睇到覺得喂，咁你而家政府唔可以做個肉啊？豬肉唔會死噶嘛，大佬。 呢啲咪就係迎難而上咯，呢啲要保持住嗰種行政主導嗰種嘅霸氣咯，即係。唉，所以咧， 咁啊，聽日就開始新一屆嘅提名期啦。咁啊，今年 係喎， 係啦， 係喎，係喎，係啊。 所以今晚就十二點就連依然都睇噶啦，跟住會影佢哋食下嘢、影下相、留念。有啲做咗幾廿年啊，好多有譬如好似劉慧卿嗰啲做咗都成 廿幾年啦， 嗰啲就拜拜啦。 咁就係啦，就真係 好多都拜拜啦 ，goodbye 啦，係啦， 好多都 goodbye 嘅，係啦。 咁啊，阿陳婉嫻啊， 嫻姐， 嫻姐。啊！呢、這個咧亦都係會拜拜嘅。 佢中間拜拜過又復出翻噶嘛？ 因為佢生過 cancer 嘅期間，哦、中間係啦。 OK。 咁咧就係啦，佢會拜拜啦。咁跟住阿譚耀宗啊嗰啲都會拜拜嘅。 應該要拜拜啦，啲仔坐咗幾廿年。 係啦，葉國軒嗰啲都拜拜啦，係啦。咁嗰啲都就揾夠啦。咁可能唔係嘅，輕輕立法會啲舊揾夠啫。 佢又第二啲好游水噶嘛，大佬。 嗰啲更好啊！ 即 係更好嘅游水。 即係有第二啲 offer 噶嘛？佢呢啲真係。即係哇！即係咁， 佢啲一世無憂噶啦。 佢呢啲一世呢班冇哇，民建聯呢班邊世無憂啊？呢啲都阿劉江華都撈到個局長。 係咯， 呢啲退咗落嚟，下屆政府僅有啲適當嘅話，譬如葉國軒都而家嚇入咗去， 或者甚至乎係服務國家 另一個 level 嘅嘢。 冇錯，係啦，即係直情。 佢哋就唔需要太擔心嘅。 升咧，即係佢唔需要擔心啦。 係啦，梁家傑又 係啦， 告別啦，或希望用咁樣嚟告別就有啲難過，不過冇辦法啦。 係咁， 佢唔覺得做咗成十二年係嘛？ 因為佢就係03年打後開始噶嘛，即係嗰陣時係呢個45條關注組開始啦。 所以其實佢10年咁啊，哇！最好廿幾年啲真係好厲害，真係真係。 呢啲咪硬骨頭嘛，正所謂。 真係頂咗幾廿年，真係。 所以點樣？如果唔係點樣去大殺四方咧？ 係咯， 係。 咁所以出年覺得新出年嘅議會都應該有好多新面孔嘅。 係啦，咁但係咧， 有啲新景象啦。 新景象，但喺新景象之前咧，佢係臨時臨急咧，就叫你即係報名嘅時候咧，無端端要簽多張嘢。 我覺得即係點解啲即係等於話，等於你話報名玩遊戲，喂，係佢一你臨時埋門可以咁樣改嘅咩？唔係應該有個程序嚇，唔係呢啲， 唔係。呢、這個政府咩都得噶啦，有啲咩唔可以啫？嗱，程序就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因為咧，佢而家佢有本選舉指引很厚嘅，咁個選舉指引咧，其實係之前咧係有經過一個諮詢期嘅，大概六月左緊啦，咁樣應該話再早少少，咁跟住到六月尾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嗰個諮詢就完畢，咁就出咗一本正式嘅選舉指引咁樣。咁嗰啲嘅嘢咧，即係其實 幾耐啫？六月尾到而家即係幾個禮拜啫。 六月尾啊，或者六月中咁上下啦， 一個零月到。 但係個 point 係，即係話你一個 時間睇咧，啲人 呢個梗係夠啦。 OK， 個 point 係講緊就係話你一個選舉指引咧，其實你都要經過一段嘅諮詢期，你先會落實得到。 係啊。 咁但係你而家係喺個報名前嘅兩日冇經過諮詢，無端端掟一份嘢出嚟，咁就話要你簽，跟住咧你唔簽嘅時候咧，嗱佢冇講係唔簽係咪會影響參選資格啊？ 係，但係呢啲佢好灰色嘅，佢打攻手嘅。 係啦， 我覺得係好完全係打攻手。 我估計會係點樣咧？就係話嗱，本身嗰份嘅提名表格咧，你要填啦，咁本身佢已經有幾個聲明咧要你做嘅，譬如話你要證明你自己，你要聲明自己係一個滿十八歲嘅人， 嗯、 你亦都要聲明咧自己係即係居住喺香港唔知幾耐咁樣，同埋咧你喺呢個外國咧係冇呢一個即係居留權咁樣，即係起碼要 make 三個 declarations 嘅。咁咧而呢三個咁嘅 declarations 咧，亦都喺呢個立法會條例裏邊咧係有寫到明嘅，即係話你一個即係提名人嗰個嘅合資格與否咧，其中有幾個即係取決原因就係即係幾個。就是、因素就是這幾樣東西，所以它是本身在法例上和在個原本個的提名表格裏面就是說你要聲明這些東西的，當然那些什麼鬼效忠基本法本身已經有的了，現在就是它是無端端就在這個效忠基本法裏面就抽了三條條文出來，來寫一個 separate document， 一個新的、就是、一個文件，就要你再 extra 簽這樣，另外簽一份的聲明。其實你不簽，其實你已經係本身係有，即係你簽個 declarations 本身已經話擁護基本法㗎啦，即係擁護曬成本㗎啦。咁你唔簽，咁其實係 OK 嘅喎，照計係好似唔影響咁，即係唔影響個參選資格。咁但係理論上係咁樣啦，但係咧，我估行政手段上又點樣咧？你有張表入去，跟住你冇簽呢份嘢咧，選管會咧就會走去 call 你照費，問你啊做乜唔簽，捉你簽咁樣，係啦。跟住你死唔簽嘅時候咧，咁佢跟住佢就話：哦，咁啊 ，sorry 啦， 掟翻佢出嚟， 掟翻佢出嚟，跟住話啊，你呢個提名就不合，即係唔齊料 資格，係啦， 係啦，咁咧你就唯有嘅方法咧就係乜嘢咧？你唯一可以做嘅事咧，即係如果你係唔信，或者係咧不唔滿意呢一個咁樣嘅處理方法咧，唯有係 JR 嘅啫，司法覆核嘅啫。咁你搞司法覆核咧，你搞得嚟啊，都一年半載啦，都選完十世， 特首都選完啦， 係啊，真係。連呢、這個即係中國領導人都選完添啦，出年 係咯， 咁變咗你係唔會有機會，即係你係冇得好反咬啊，係 啦， 即係你咬佢唔食啊，所謂即係你， 即係佢嘅規則， 我係死唔簽啊，係 啊， 佢就真係話俾你聽，你唔合資格，因為你冇簽， 係咯， 你吹個帳啊，係咯，你咪 JR 我咯，你中意，但係都選完啦， 係咯， 咁所以 係即係局簽會有啲 局簽，同埋咧係即係你話。即係嗰種搬龍門啊，臨時臨急搬龍門喎，仲要係，即 係你鼠啊，覺得 你已經去帶個波帶到綠馬區啦， 係啦， 甚至乎再近啲啊，對住個空門咁就係，誒佢走去搬龍門， 係咯， 係咁樣咯。 即係你話喂諮詢完，你喺幾個月前講俾人聽會改，即係你好鬼鼠啊！即係可能一聽日就開始提名。幾個可以搞你走？突然間講規你喂，冇搞錯！ 鬼鼠就真係梗㗎啦，真係所以你話光明磊落啊，咩砌生豬肉啊嗰啲，唔係屈你㗎，真係你係跟因為你咁鬼鼠啊嘛，你有前科啊嘛，你成個即係成個政府 做嘢咁樣。同埋都係個客觀標準望落去係就係㗎啦，唔係話大家去砌一啲理由出嚟。 咪咯。 即係咁樣搬龍門法咧，真係真係你玩曬啦！所以講句咁，仲先同你玩啫。 即係仲要係琴晚夜媽媽先至即係先至知有單咁樣嘢。 即係消化唔切，真係。 即係你係嗰種突然間， 政府成日興噶嘛，嗰啲好多嗰啲新聞稿係半夜攤班出噶嘛，好勤啊！佢哋真係廿小時日依家嘢依家咁做緊嘢嘅，呢啲同大家好有貼身嘅新聞咧，半夜三更出，有時周圍有啲人喂早少瞓瞓咗都唔覺出咗，係咯，咪今日咁多單大新聞冚住咗，又未必有咁多人去留意到，即係但今日真都睇法覺，即係恐襲事件咁樣。係，當然，因為就留意好多人出嚟有講就話，即係呢條條例即係。佢簽咗，但係喂，你簽咗，你唔 fulfill 佢，可唔可以？即係你簽咗，譬如咁樣，但係跟住你出嚟，譬如喺嗰啲言論，你講一啲嘢有包你，其實佢會可唔可以叮取消你嘅資格咧？ 哦，何止？ 唔止添。 梗係唔止，佢嗰個講法就係話，你如果簽咗，即係你要擁護基本法乜鬼啦，即係承認呢、這個即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變咗佢就話，如果你喺你嘅政綱或者你喺你嗰個即係競選嘅即係行動裏邊，即係競選嘅期間，你鼓吹港獨啦，舉個例，咁就違反呢、這個咧，咁。即係話咧，你簽咗，跟住你去違反咧，佢就會話你係呢個失實聲明。 哦， 咁就可以刑事追究。 失實聲明就唔止叮你嘅參資格咯， 刑事係講緊，即係咁樣去恐嚇你啊！ 即係又唔可以話我綁簽啦，到時我繼續講我自己嘅一套，咁又唔得啦。 唔得啊！咁即係話其實佢係根本係預設咗一個，即係其實一個 機制 政治審查咯。即係你佢係要限咗你，即係佢其實篩選一樣，即係等於好似即係篩選呢個特首。 篩選咗先，而家 佢篩走咗嗰啲，即係話係即係鼓吹港獨啊，或者係嗰堆咯嚇。 即係連入閘都唔俾你入閘。 而你選舉嘅精神，如果真正嘅民主精神，你係咩都講得，不過睇下人哋選唔選你 就 解啫 嘛， 好簡單啊 嘛， 係咯，即係你如果你照講，但係如果嗰樣嘢冇市場嘅，冇 Q 人會選你 咁，咪等於你英國公投咁啊，真係脱歐咪脱咯，冇辦法咁投就你要 冇計㗎， 係咯，服輸㗎啦， 咁係 有萬一真係你選咗特朗普出嚟都要認㗎，你講冇辦法㗎， 咪係， 但香港唔係，真係佢砌定曬條，砌定曬規矩， 仲要係臨時臨急先嚟砌啊，唉，呢樣嘢先係真， 所以我覺得真係奇怪，即係有乜嚟？你一個你唔係話即係普通自己學生會選舉，你一個選立法局議員啊，大佬個條例喺報名期前嗰幾個鐘，你先突然間刪啲咁嘅嘢出嚟。 唉，不過算啦，即係你估，即係人哋嗰啲對於嗰個制度嘅尊重啊，嗰種民主制度嗰種嘅完善啊，即係我哋真係恨唔到噶啦。你估即係你講開脱歐咧，跟住播呢個又啱噶啦，真係。 係啊。 just what my three women do. Yeah, I wish I could tell you just what my three women do. But if I open my mouth, well, that'll be three women that I lose. Yeah, now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What gives me the right? Yeah,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What gives you the right? Well, these women must be getting something, 'cause they come and see me every night. All right, I said, Lordy, Lord, Lordy, Lord, Lordy, Lord, Lordy, Lord, Lordy, Lord, Lordy, Lord, Lordy, Lordy, Lordy, Lord. 啱啱呢一首歌就是 古惑的歌， 陰咗一下添，就係 古惑的歌， 就嚟自呢個 Jack White 嘅 Three Women。咁就呢一首就啱先前頭先送別啊議會嗰首歌就叫 Hello Hello Hello Goodbye， 就嚟自日本樂隊 Silage 嘅。 喂，嗰個 Silage 嗰首咧好型啊，我覺得真係，即係嗰首 Hello Hello Good， 係啊 ，Hello Goodbye 咧， 係啊，好型喎！即係我頭先聽到，哇，正！ 係啦，就頭先真係有一個 goodbye 告別議會啦 ，hello 值得可能新嘅面孔啦。係，啱啱呢而家呢首就 Three Women Jack White， Jack White 就係嚟自佢以前一隊樂隊叫做 White Strip 啦，佢同佢我唔記得佢妹妹定家姐咩？ 好似個妹嚟嘅， 妹嚟打鼓嘅，我啲好中意咁。即係Jack White， 但好似唔係話佢同個妹有啲警棍㗎， 就好邪惡， 好邪惡㗎真係。 跟住又話之前又俾人放咗一條佢個妹據聞係佢嘅一啲性愛嘅片段，即係話受好大打擊，跟住個妹就唔再出嚟啦咁樣。都有話裏面個男主角是他嚟嘅，唔知啦，好即係好古怪。但係對樂隊本身音樂我就好中意嘅 ，White Strip 當時 幾張碟。 咁佢 solo 嘅 Jack White 我都好中意，即係近年美國音樂人我都好好中意 Jack White 啲嘢。咁佢即係佢又做音樂，佢好大膽試好多唔同嘅嘢。 同埋佢係特登咧扮到好舊嗰啲聲啊，即係舊到好萌好舊嘅。 我就中意用嘢啦，即係舊嘢嚟嘅，我當然唔好去翻係三十年代啦。 係即係好似話，我記得咧 White Strip 其實佢哋係 好 low fi 嘅啲嘢 ，low fi 同埋真係睡房錄咁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啲音樂好正，咁即係有多啲呢啲唔同嘅元素。當然有啲音樂人話好靚器材做到好 high 化，好靚聲，又有得選擇。咁其實音樂嘅世界應該好多唔同選擇嘅。 係 嘅，咁啊 ，Three Women 點解咁揀咧？咁就啱啱即係咁啊脱咗歐啦，咁亦都英國嘅新首相都塵埃落定啦，即係繼啱啊戴卓爾夫人之後又有一位女首相啦，就是文翠珊，中文名亦都好靚呢個名，覺得。 其實咧， 英文名都好簡單，叫 Theresa May， 然後英文名就好多，佢中文名亦得即係好靚嘅。 其實佢成個內閣咧，因為佢新嘅內閣， 係因為出名單啦， 所有嗰啲內閣嘅國員嗰啲名咧都譯得好靚。係 啊，不過我哋好開心就見到Boris Johnson 仲有仲得玩，即係開頭佢冇即係冇選今年倫敦市長啦，跟住就以為佢有機會做首相，結果就又冇。跟住就做外相，其實有得玩。 係啦， 即如果萬有機會佢對住啊，即係之前講嘅對住特朗普 Donald Trump 兩兄弟嘅樣，嗰個餅印都幾好笑。即係唔知有冇機會就未知。 英國外相對呢、這、一個即係可能係美國總統 有機會， 會即係 level 可能有啲唔同，但係可能即係一排即係一堆人咁樣啦。咁可能有機會一齊，咁就兄弟應該相認一下嘅。 咁即係我覺得女權都好厲害啦。就係頭先啱啱講咗啦，即係嗱咁啊，英國又有女首相啦。咁啊，而家德國啊，現任總理啊，默克爾 Angela 又係女性啦。咁啊，台灣啊，蔡英文係啦。蔡英文冇英文名喎，我開頭以為佢會有啲咩 Angela， 啱啱冇英文名，佢就 蔡英文咪就係英文。 蔡英文啦，就係啦，係啦，好啦。 蔡英文啊嘛，英文咪就係 英文係啦，即係咁美國都有機會可能係女總統啦 ，Hillary Clinton 啦。咁啊，亦都出年香港會唔會有機會有女特首咧？又唔知啦，真係。 唉，咁啊，即係 女權突然之間好似喺呢幾年好似都厲害。 係，因為咧嗱，我都曾經咧有過呢一個嘅諗法。 又或者好似最近舊年啱啱騎馬季結束啦，咁啊香港嘅女健習生騎騎第一年出嚟騎馬，不單止贏好多馬，仲喂頭一人一票投出嚟成為最受歡迎騎師添，真係好犀利啊！ 哦， 即係話即係唔係一個好男性主導嘅圈子裏邊，香港得個女騎師啫，而家都已經第一年出道跑咗幾個月馬，就已經深受馬迷歡迎啦咁樣。 咁仲有咩啦？如果咁計就睇體育界就阿牛丸啦，陳婉婷啦，呢個即係東方嘅教頭咁樣啦，亦都即係咧攞埋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即係喺呢個頂級聯賽嘅第一位嘅女主帥係攞到即係冠軍咁樣嘅嚇。 即係咁係香港算好嘢啦，即係嗰個算係頂級聯賽嚟嘅，超聯嚟噶嘛，講超聯頂級。 講超聯， 即係 level 計同英超都係個 level。 係啦，即係名係啦，個 level 就係一樣嘅，咁當然水準係咪一樣咧？就係一件事啦。 叉燒台話先，好似尋日唔知有邊個球隊簽咗一個有個球員翻嚟就話係踢過德甲 傑斯傑斯就簽咗一個即係一個德。中德的混血兒嚟嘅，咁佢踢過德甲， 係啦，咁就話希望將德甲嗰種文化帶嚟香港。佢話即係講超同德甲嗰啲氣氛唔差唔多，真係忍唔住想，唔怪睇得完踢邊隊，我踢漢堡唔怪之啦，連啲打呼吸咁滯嘅。咁但我相信德乙嘅水準都高過你講超聯啦，即係呢啲柴仔説話，覺得有少少真係。唉，即係台話真係幾好笑啫， 咁都一定會 忍唔到笑，差唔多嚇，唔係啊嘛， 即係學咗阿梁振英，有時真係忍唔住笑，係咪？ 即係慘啊！陳漢堡都真係連啲打呼吸啊，呼吸成功咗嘅。就講翻係啦，即係女權天下就先就係即係突然之間嚟緊，會唔會真係哇？真係如果萬一真係即係中調翻轉啦，中國幾時會有女嘅？嘅國家主席啊，女嘅呢個咩？ 有過噶啦，係嘛？江青即係， 我想講啦，佢差一線之差， 事實上啊嘛， 佢當時都已經差唔多以為自己係咁啊，係，但係我都係政變失敗咗啦。 係咁啊， 出年就咁啊，未知特首啊，會唔會係女特首就唔知啦。 係 未知之數，而家係啦。 又或者梁振英會唔會再變性咧？即係變成咗一個女特首，如果係連任， 你不如嗌個老婆出嚟算啦。 哇！ 人一色狼， 我估真係即係香港本身，如果佢連任到都會暴動噶啦。如果佢老 哇龍蝦，即係二十週年真係大家食龍蝦， 何止暴動啊？簡直香港會落沉添啊！咁 先你講翻就話，即係嗰啲譯名真係好靚啦， 好靚。咪但係頭先我想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咧，即係啊，其實我都有過一個諗法，即係類似嘅諗法嘅，就係話啊，係喎，即係好似嚟緊好多即係女性嘅一啲領導人咁樣，跟住覺得哇好勁啊咁樣，咁跟住我自己又再反思翻自己會咁樣諗咧，其實都係出於一種咧，其實都係一種係咪有少少嘅即係本身係一種父系思維啊，即係本身就係覺得係男權噶啦，男權係即係你唔會話啊，而家全世界都係男性嘅，即係點解美國總統點解係個男總統咧？唔會話叫男總統噶嘛，即係我哋唔會話中國男國家主席習近平咁樣噶嘛，即係男係覺得係。咁 normal， 反而女咧就係特別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種父系思維，咁所以我嗰次咧就警惕自己啊，唔得，我哋唔可以咁即係我自己啊，唔可以咁所謂咁 sexist 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正常嘅，咁因為真係習慣咗一種即係父系嘅思維啦，咁樣咁變咗有呢個女士嘅一啲例子咧，就會特登 highlight， 即係等於好似女警咁樣啫嘛，你唔會話呢個男警咁樣嘅，即係我最多叫黑警嘅啫，我哋唔會叫黑男警噶嘛。 冇錯啦， 係啦，咁女警就會特登講女警咯，咁即係呢一種都係，即係等於超人咁樣， 係啦， 女超人啊嘛， 好特別要強調 係啦，或者蝙蝠俠咁樣神奇女俠噶嘛，要 highlight 個女噶嘛，你唔會叫蝙蝠女俠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 咁所以咧係咯，呢個真係一個少少嘅即係反思啫，冇乜特別嘅嚇，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突然間有一種嘅。是不是整個世界的氣場的轉變，是的，就是哇突然間好像真的可以突破了這種男性，就是壟斷了很多的一些的、就是、主要的領導地位這樣的一種局面呢，是的，樣就是出年、就是、是不是真的會有這個香港有女特首呢，就是可能未必是好事來的，就是這個女特首如果是林鄭的話，甚至乎是葉劉的話，哇我 講爆炸冷門，哇講這些 東西，真的 都是起碼689，大家咁啊，就換咗先。 嗱，老老實實 換咗先算。 老老實實， 你想點咧？ 你話你如果換係揾個葉劉嚟俾我換啦，我覺得一樣係咁生不如死。 我咁啊，真係生不如死啊！真係，你冇講到咁極端嗰個。 係啊，真係都一樣係會死俾你睇嘅。老實講， 即係林鄭，我估都有少少，即係可能會唔會好少少林鄭都可能會叫睇佢三個月咁樣。 睇咗三個月啦， 就三個月就知佢係咪呢個表現達標啦，就唔需要睇一年。 睇一年嘅，係啦，大佬唔係啦，你去到嗰啲咁高層。大家都高層對高層睇睇睇一年咧，真係冇冇即係冇冇冇玩啦，先生。我唔記得白雲龍之前做咩白龍，係咪海關噶？ 邊個啊？ 白雲龍。 白雲龍海關，海關係啦。 好似嗰個步驟，以前湯顯明入海關，係咪即係好似佢嗰咧嗰個嗰升遷嗰個條路係咪好似定咗咁樣行咧？湯顯明之前入海關， 梗係唔係啦？但係係咁咁啱巧咯，係啊嚇，即係海關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好地方嚟， 好地方嚟㗎。 即係阿林、阿葉劉都做過海關，即係入境處。 入境處啦， 咁啊嚇。咁即係呢一個。 咁啊，林彪就是保安局長添啦，後來。 係咯。 攞個直升機添啦， 就係。係啦嚇，咁啊，係啊，咁啊就。 即係千祈唔好，即係佢選咗特首係真係大件事啫。 係啊，大鑊嘅大佬。 不過女權主義都驚，馬卓點被立法會內被內會主席變咗係阿鼠王芬做咁啊，大件事啊，真係。 哇！ 即系佢照计就应该就继续选到噶，入到即系继续做到议员噶呢、這个。 唔系啦，呢、這个 就冇悬念嘅，我觉得。 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问题嚟嘅，即系究竟边一个？因为曾玉成唔做嘅时候，即系佢唔选啊嘛，因为 系啦。 即系我头先冇讲 goodbye， 包括即系曾玉成。 曾玉 goodbye 啦， 系啦，佢 goodbye。咁啊，佢唔做嘅时候，究竟会系边个做啲立法会主席？ 咁你又未知边人选到噶嘛？而家又。 但系你嗱，你新入去嗰啲就照计就 冇理由 系嗰啲啦。 新兵啩？ 咁我估都可能即系做开嗰啲，譬如话。梁君彦啊嗰啲咯，咁但係都大鑊。你諗諗，你諗下，其實冇乜 話唔得， 冇乜邊個唔大鑊㗎？老實講， 吳亮星好似唔選㗎係嘛？ 佢選， 仲唔係 佢唔使選啊？應該話佢會自動當選啊。 佢係銀行金融界，佢唔係話佢唔選得選啊？哇！個洗頭艇有一錯。 喂，呢啲咁樣嘅即係快女，仲要係即係任你指點，完全無怨無恨，即係無怨無悔嘅。喂，你係老細，你有個咁嘅僆，你梗係繼續叫佢做啦，係咪先？咪咯。所以佢係一定係會繼續喺度。咁但係你即係呢個就唔會，即係點佢都唔會識得去主持一個會議㗎啦。即係我諗佢連會議常規佢都未 唔 係 好 啦。嚇，如果唔係 洗頭艇算啦。 如果唔係就唔會就咁讀個 text message 咧，洗頭艇出嚟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係好擔心嘅，即係你諗下，喂邊個去主持嗰個會議，即係做立法會主席咧？跟住即係佢嗰個裁決係會真係影響到嗰個即係議事嗰個進行噶嘛？你諗下，即係我覺得曾鈺成佢雖然係建制派，雖然係民建聯，但我覺得佢都仲有少少一個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人啦，作為一個即係 即係而家個議會咁 有質素嘅一個人， 算係咁噶啦 嘅一個尊嚴，有個 integrity 喺度，即係佢真係會好即係相對公正地咧去執行呢個議事規則。 係 變咗拉布嗰啲嘅時候咧，佢真係會真係揸正嚟做。哦，你嗰個問題唔係重複，唔係即係 trivial， 唔係瑣碎嘅時候咧，佢都俾你入個問題。係，亦都即係當然佢都剪個布啦。咁但係即係。 快就喐， 即系唔系嗰啲最肉酸最核突嗰种展布咯。我哋见过嘅一啲嘅，可能系其他嘅一啲事务委员会嗰啲展布， 哇！ 大佬真系财委会 ，in fact， 嗰直情接嚟晒口。 梁星系有做过主席嘅， 最 就系财委会主席， 就系最肉酸嗰几次咯。 系啊， 嚟晒口，即系咁样都要 pass 到。 系啊，跟住就落荒而逃咁样。 系咯，即系走又唔似嗰只咯，仲要。 咁所以系啦，即系你想想啦，即係如果唔係曾鈺成，我真係唔係好諗。 而家都諗唔到 邊一個 啱你入咁上一份啦。好啦，你嗰陣即係你民建就一陣老嘢退曬落嚟啦。 係啊，即係今年會係比較即係 fresh 咁啊嗰啲人。 係啦。 咁新嗰啲，我覺得一定就唔會係佢哋做㗎啦。係 啦。 咁你剩翻就唔係就係嗰啲梁君彥啊、林大輝啊乜鬼嗰啲咯，可能方剛啊嗰啲咁樣咯，即係自由黨嗰扎咯。 一阿朱華俾成日瞓覺。 我係今日講嘢。 又係講啊！之前冇有 我分阿黃定光， 嗰啲係要講嘢啊！大陸嗰啲要講係嘢啊！大陸今日唔講唔出下個月下屆 嗰個救人如救火啊嘛！大佬 瞓咗咁多，你瞓咗咁多，臨尾講到佢呢條人，我有出現，有出現過。 我有講嘢，大佬。 今日好似仲要係依家嘢嘅點人數添啊！佢要求好似 喂呢啲黃國興 係咯，佢話啲人嗌佢做日依家嘢，依家嘢嘅。今日啱啱睇新聞訪問佢又 係， 啲人嗌我名嗌佢啲又 攞受咗。咁多呢啲咁樣點人數拉布嘅鹹苦咧，喂，我都要玩翻 錢 噶嘛，真 係玩冇得玩啦！出邊只邊個做法會主席都知幾有趣嘅問題。 有趣啊，即係一定唔會係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嗰啲啦。 係咪回歸以來都未試過咧？回歸翻嚟 冇， 都好似未都係 泛太曾鈺成 兩嘢係喎。 係啊。 啊黃萬花唔係黃萬花，仲係狗仔。 黃花狗㗎嘛。係 喎。唔係發叔。 冇啦，係呢兩個啫嘛。係啊。 就係喎。 但是你想想即係跟住嚟緊呢一屆有邊啲即係有嗰、那個嗰種嘅份量？ 係啦， 好似范徐麗泰，好似曾玉成呢啲咁樣嘅份量啊。 係啦，即係你以前啊，以前阿發叔即係唔係而家法院個發叔啊，阿黃客都有份量啊，感覺都係。 係啊，但係我真係唔係好諗到啫，所以即、就、係、 是。因為瞓喺度嗰個發叔可唔可以選鄉議局？啊，好似唔得啊嘛。 佢俾咗個仔啦嘛， 阿恆退咗個係喎，俾阿發仔， 係就唔係叫發仔，係但係佢叫劉明偉，係咪啊？唔係劉明偉，係另一個 ，sorry 啊，搞錯咗。 唔係唔係，佢叫劉咩死啊？ 劉咩話？劉業強 呢個係，係喂啲人成日即係網大都諗啊，發叔個仔係發仔，大家都咁樣講嘅。 係係係係，咁啊劉業強啊， 佢都自動當選嘅喎，係咪啊？鄉議局 啦，鄉議局。好似係咪唔知啊？ 唔知啊，但佢都佢同佢都係入嚟坐就多咗，都唔係好講嘢啲啫。佢都係自在參與佢咗，我覺得佢都係。 佢啊自在承繼啦，即係始終都要。 即係細集啫，即係好似皇帝咁樣，即係出新界土皇帝呢個。 咁佢呢個位置一定要有一個人去即係去頂住噶嘛？咁你咁啊，梗係細集制啦。我睇下先，有邊一個有機會咧？即係嗱，何秀蘭啊，即係如果佢選到啦。即係我喺度 point 多啲比較老少，陶錦新嗰啲咁樣，咁但係 OK 唔會啦，即係建非建制派應該就唔會噶啦。咁如果係嚇黃國興啊， 哇大佬，依家大佬真 係。我而家喺度估緊係邊一個做呢、這個立法會主席 咧？好初期 嗱， 有得買下先嘅。 會唔會係一個女性立法會主席咧？譬如蔣麗雲咁樣啊？ 哇！ 袁秋。 今日話寫到喊啊，話寫到喊，但係冇眼淚喎。今日真係真係好大鑊，真係。 黃國健嗰啲咯， 即係有機會呢啲啊。 即係有機會嗱，即係一定係建制派噶啦。 照計就係啦。 咁我由下邊數翻，即係建制派嗰啲，即係工聯會、工聯會嗱嗱，李慧瓊因為周浩鼎嗰啲太新啦，我當係選到啦。鍾樹根冇啦，排第二就冇計啦。 排第二掹到入去都未到做。 鄧家彪即係麥美娟都太 young 啦。 嗰啲未夠班啦、啊。 梁福源、侯士強嗰啲唔會啦。 哇！嗰啲 如果選到的話就 我好睇啦，嗰啲。 大領落啦！ 啊，嗰陣真係話完全係立法會個完全黑社會開會嗰只， 好又會唔會係葉劉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咧？ 呢個都有啲機會喎，覺得 哇都似似地 係啦，即係呢啲唔係九九回答，即係唔係李斯特城嚟嘅，可以買下嘅。 但係你又要諗下，如果佢新民黨。啊！佢田北辰、容海恩唔知得唔得啊？容海未必有機啦。如果得翻田北辰同佢個黨，即係得兩票，佢做咗主席就冇票噶啦嘛。你係胎嗰陣先有票啫嘛。係 喎。 咁你變咗佢會唔會即係犧牲呢一票咧？咁樣所以就未必嘅。 係啊。 咁你話跟住其他嗰啲叫就謝偉俊咁嘛？ 哇！唔好啦，即係選黃芬嗰啲都好驚頭。係 啦，謝偉俊、梁美芬呢啲咯嚇。 所以出年都真係，所以成頭先即係先揀咗個告別嘅立法會都要，即係因為出即係個氣象都幾有趣真係。 哇！簡直係真係詭異添啦， 詭異添啦， 係啦，即係你話即係非建制派嗰啲就唔諗啦。咁你諗下啦。即竟然即係呼聲最高啊！葉劉 竟然係篩選完都能打獨 啫， 通常啲都係大家協調噶嘛，話頭啫，大家都事先講掂數噶啦，即係唔會臨自己爆爛俾咗長毛出嚟做噶嘛，唔會噶嘛，即係呢個例唔會噶嘛，大佬啊， 唔會啦，咁啊即係葉劉、蔣麗雲， 哇！即係呢啲真係好近， 朱黃芬。啊！真係黃國健、黃國興， 即係全部都近我爆嘅 真係。哇！你諗啊，真係你死唔死？ 即一坐四年，即係成個議會都發覺真係邊 由佢哋去主持個會議，跟住係佢去即係去 judge 所有嘢啊， 用呢個議事規則去做一所有嘅裁決。你拉唔拉到布要睇佢。 哇！ 真係你入 即係玩完即係議會 入到去都大鑊， 即係出即係個 level 都真係降咗咧，即刻 真係 大鑊區議會真係 大鑊區議會唔死冇用， 即係幾有趣。所以出年呢個選舉都幾有趣。 有趣噶，即係選完出嚟嗰個咧，嗰個即係個景象咧，個氣象咧就係即係有趣啦。 但佢都要，但係阿六八九都要同佢困一夜噶，始終佢都要困一年嘅同佢，唔係即係困一段時間啦。 係啦，即係你三月即係特首選舉啦，咁但係佢個任期都係去到出年嘅七月咁，即係30噶嘛，係啦。 咁即係佢都要面對一幾次答問大會喎。 係啊， 即係沉默嘅答問大會就係真係咁樣收場，即係有啲。 其實我冇我點睇點樣收場？ 睇半個就咪就可以問佢係咪要係咪問佢咪要係咪誒咩？ 最尾嗰條問題係咩話？ 即係最尾問題得。都是很好戇居，即係好即係戇居地完咗，又冇乜交代。 不過係唔係都戇居㗎啦？因為佢語言藝術左先右 挑機挑得係啦， 跟住再加上挑機，其實 係好似咪就係問佢廉署調查單嘢，拖不了了之講下講下就收咗不了了之，咪完咗咯。 係係 啊，疏學咁樣啦。 唉， 即係香港最衰就冇得玩，你同外國英國啲係可以有得。買邊個就選唔選到議員啊？邊個做到首相？我覺得美國譬如選總統有得買噶嘛，合法。即香港冇得買出。 香港我估都有外可以搞外圍嘅，不過唔知有冇人搞啫。亦都真係冇呢個法律嘅風險去搞啫。係 嘛？ 外圍梗有㗎。 但如果我拉到我係全副身家買曬690，你拉唔拉我咧？咁支持你，我買曬你嘢，你拉我啲。唔係啊，大佬。即台灣嗰啲選總統有噶嘛？地下有受得到。好嘛，當地同埋外國合法噶嘛，你英國係嗰啲所謂嗰啲投注公司係你有人你可以去 call 一樣嘢出嚟就可以噶嘛，譬如話譬如黃柱生仔定生女啫，係可以玩噶嘛，人哋係一個 當然可以係啊，乜都有得玩噶嘛， 就係咯，你選乜得噶嘛，香港就冇嘅。 嗱，我覺得頭先你呢個講法咧。又可能在一個咁樣嘅香港嘅政局裏邊咧，就可能成為一個變數啦。就係、是、喂，我係撐689 喎。係咯，我成 日 我 成 日拉我，係咯，大佬傾家蕩產買曬佢贏喎。 如果佢真係連到任咧，可能有運行， 係嘛？ 即係可能 即 係 要祈禱下你贏到冇事啊咯。 係啦，因為有佢喺度咧，乜嘢嘅制度都可以瓦解嘅。 係啦， 你捉咗咧都可以放翻嚟嘅。 係啦， 係啦，咁所以 一發現就你係買第二個贏，即刻拉啦，重罪啊，大鑊真係 加監啊，簡直 加監啊！ 大大鑊啊！ 唔係咯，真係。哇！你買林鄭呢只卡？唔係林鄭都未達最大話買啊財爺啫。 係 買財爺嘅你又唔得，即刻塌啊！即刻屈多兩條柱先入得，真係砌山竹啊！哇！俾人打鑊金啊！先入到已經，真係大件事真係。 咁啊，即管啊睇下，即係出年嗰個嘅，即係或者其實好快啦， 好快幾個月話咁快就 五個禮拜。 係咯，中間就睇下奧運。看看奧運 是啦，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我就即管看一看究竟是會發生什麼事， 拭目以待， 是啊。 Seeing is believing, and in my arms I see her. She's here, really here, really mine now. She seems at home here. Seeing is believing, I dreamt that it would be her. At last, life is full, life is fine.Now, whatever happens, one thing is certain. Each time I see a train go by, I'll think of us, the night, the sky, forever. Seeing is believing. Who knows where this is going? Who cares? It's enough, simply.And a star-struck boy, oh well, I might as well enjoy the moment. Can you believe it? is this really me? Am I dreaming? No way of knowing where this is leading. It's fun forgetting who we are. Who cares when now the world is far behind us? Seeing is believing. My life is just beginning. We touched and my head, it won't stop spinning. From ringing your love. 哇，揀呢首歌純粹是自己想聽的，就沒有完全沒有意思的。這個是一個 musical， 很明顯是這個 Andrew Lloyd Webber 就是這個 Phantom of the Opera 那個 Andrew Webber 的風格很 consistent， 沒錯沒錯。還有呢，就是那個男的主音呢，就是也都是就是幾乎是這些就是 West End 的就是御用唱這個男高音的那位仁兄，是這樣啦。叫什麼名字？Michael Ball， 唔係呢啲歌通常你會永遠唔記得邊個唱，除咗 Sarah， 係咯，係 跟 住 即係後嚟，因為 Sarah Raymond 佢後嚟就 solo 咗出嚟多好多歌先會記得佢。咁唔係佢演唱嗰啲 pop up 都好，你歌啊劇目你會記得，但係永遠邊個唱你都會好難記嘅呢啲。 同埋記得佢個樣啊，即係佢唱到高音嗰陣，隻眼會碌到好大。 係啊， 係咯， 即 係佢 交曬氣嗰啲。 係呢個係佢嗰個即係特。即係特徵嚟，係啊 ，Sarah Brightman 嗰個特徵就係隻眼好大，好似個公仔咁樣，係有啲驚嘅，有時大到係大得滯。 因為我同你共事嗰年代主辦過佢演唱會嘅喎。 哇，係㗎，係 啊，記得 嗰份合約睇到我死啊！ 諗起都幾好近嗰啲英國嗰啲喂嗰啲大名嗰啲。 哇，嗱話時話真係係啦，我有 去睇， 冇錯。 嗰個 合約係乜嘢咧？即係我覺得個合約即係話難睇。 仲記得都十幾年前嘅都 唔使記得。啲 details， 總之即係當然係好，即係好多嘅條款，佢點樣去即係講嗰啲即係財務嘅安排啦。咁 musical 個 musical 嘅即係裏邊即係屬係好複雜嘅嘢嚟噶嘛。咁嗰啲 rights 食得好複雜嘅，即係裏邊可能有好多間公司，每一間公司都有 唔同嘅 rights 嘅，係啦。咁變咗其實嗰份合約本身係一個，即係你淨係來回往返嘅 draft 都可能要搞十次，即係最尾嗰個叫 version 10先至係叫做為之 final。咁但係。最有趣的地方就不是這些，而是什麼呢？就是它叫 Rider， 即是說呢， 哦，知道 前面那份東西呢就叫 Standard， 即是那些東西，即是多少錢啊，怎樣啊，即是那些幾時去入台啊，如果有什麼整爛東西怎樣賠啊，成那些 Standard， OK， 但是後面那份 Rider 呢就是因應那個劇或者那個每個 cast 不同是會有不同的，是的。而呢它裡面呢有一些要求是很有趣的，譬如說啊，喝 什麼吃什麼那些， 沒錯， 很過癮的。 甚至乎是說譬如說那個主角，這個就是那個 cast 會是譬如說 Sarah Brightman 這樣舉個例子，他就對於那個後台他那個休息室是有特別的要求的，譬如即我舉例不 是他，但是即他那類型的東西的 detail 到怎樣呢，就是說他裡面可能要一張紅色的 sofa， 一定要紅色的，咁跟住咧，仲要咧，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啲 fresh 嘅玫瑰花擺咗喺度。 啊，呢啲都算好 standard 嘢嚟㗎啦。 OK， 對於我接觸過嗰啲嚟講。 係啊，咁跟住係啦，就要有咧，有一個 fresh 嘅果籃， 係啦， 或者果盤。呢、這個果盤要有啲乜嘢咧？可能要幾粒提子啊，幾一個蘋果啊，成啊咁樣，係要有呢啲嘅，同埋要有幾多樽水，嗰啲水係唔可以即係係要。 你知咩牌子啦、啊？甚至 咩牌子啦、啊？係咪凍㗎啦？ 係啦， 即係雪櫃攞出嚟。 係 室温啦，係啦，呢啲即係 sparkling 啦，呢啲係好清楚，每一樣嘢一絲不苟，地氈係咩色啊？成日真係好 detail 嘅，咁就真係好過癮咯。但係你當你睇呢個合約嘅時候咧，你要就真係要睇啦，你做唔做到啦？你交唔交到呢啲嘢俾佢？ 係啊係啊。 譬如話佢要某一種嘅特別嘅花。要擺在那個休息室那裡，但 是 那種花香都沒有的， 那第二件事 就大話了，所以你就要即是你要 make sure 這些東西， 這些 你簽了你不會 懶惰，他 make sense 他通常會給你一個 option 的， 即是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即是沒有玫瑰就兼懶 了， 類似啦，那是會突然間說起這件事你令我的回憶回來了， 很近啊，那些 哇做那些 我看過一份是 Domingo 高音的那份，一次很機緣巧合，不知道什麼原因看到 即好簡單，佢就係要飲飲點樣揾蜜糖開個水啊嘛，蜜糖至點樣個幾多份量去溝佢，去飲啊呢啲啦。 percent 嗰啲 係啦，佢唔知我對邊種嘢有敏感，又唔可以有呢啲嘢啦。係咁我研究九分之做個濱崎步，更加後台要變咗做一間 Hello Kitty 公園主題公園咁樣啦。不過走去幫佢還原翻，唔使跟你都幫佢搞掂。 係 好幸運，真係唔係呢啲真係。嗰陣有講啊，譬如 Mariah Carey 啲唔知道要個廁所要金定咩噶嘛？ 係 係。呢啲巨星真係，譬如娜姐都好近，相信我冇機會接觸到。今次冇機會睇到份 Rider。 係。 即係我哋做 show 其實調翻轉，合約係下一步攞 Rider 先㗎。 係。 因為 Rider 牽涉好多執落手做嘅嘢， 同埋你要執嗰啲藥俾佢。 係啦，譬如嗰啲布即係有啲十幾多十布放濕機，佢唔可以乾定嗰啲嘢要買定嗰啲好近，飲飲食乜嘢啊？ 住嗰個濕度幾多，温度幾多？ 咁我明白佢唱歌要譬如唔可以乾，即係飲啊食啊嗰啲嘢啦，譬如要包幾多餐飯。里面有啲乜嘢嗰啲 kick 卡嘢，真係好有趣。睇 Rider 係好有趣嘅東西，即係非常之過癮一樣嘢。但係當然你睇咗有啲，當然睇完之後你會覺得冚住個頭，哇！ 點教俾你啊，大哥？ 啲 hell 嗰啲英國嗰啲咧，真係 bad luck。 bad luck 嗰啲啦，完全。我呢啲正要個 Rider 更厲害，我相信。 我覺得咧，即係我哋睇到頭痕之餘咧，即係亦都睇到呢啲巨星。 我哋去執行都好似算好。 係啦，即係亦都睇到個巨星嘅霸氣之餘咧，但係你亦都睇到咧，人哋外國嗰種咧，對於呢啲即係演藝人士表演嘅人嗰種嘅尊重。 係啦，即係專業。 即係覺得係啦，或者專業，即係我覺得佢嘅要求，佢嘅要求未必係無理嘅，即係譬如話濕度嗰啲。 係啦。 喂，佢真係嗰個身體就係話，喂，原來濕啲，佢跟住話起痰。係 啦，譬如你唱唔到歌嘅。嗰啲去到邊有敏感唔得，飲嗰啲水係要點樣飲法？ 係啦， 嗰啲 係 啦。 哇！原來佢係唔飲得冰水嘅，係飲室温水，你俾支冰水佢一飲，哎，撲街啦！係 啦， 跟住即係 係啦，佢個喉嚨。而飲蜜糖，又要點樣溝啊？幾多份蜜糖溝幾多水，又唔可以太濃太甜呢啲。呢啲咁我明白佢。喂，大佬，你Domingo呢啲真係得個男高音。 係，咁但係有時即係。即係可能對於顏色嗰啲都係咁啊！即係嗱，好得意喎，我自己喂真係有㗎，顏色係會影響生理嘅。即係有一隻顏色，有一隻紫色咧，我自己啊，有一隻紫藍色咧，我見到係想撞牛嘅。 誒咁大鑊？ 係有啲咁嘅嘢㗎，咁所以我覺得喂好正常，即係有啲咁嘅情況㗎嘛。咁所以係，即係對於嗰種嘅尊重同埋嗰種嚴謹 咧，譬如突然之間你見到小黃昏個樣，你都真係影響情緒，唱唔到啦。你都明白，所以呢啲真係有 咁唔係嘅。有啲人嘅口味可能係小黃昏都啱。 唔係啊，咁重口味？ 有嘅應該。 咁啊，係佢畢竟都結咗婚，有小朋友。畢竟佢即係即係人近得落咯。 畢竟佢嗰張執咗嘅相咧係好唔同樣，亦都係好即係哇！你覺得咦呢個人都 OK 喎個樣咁。 你揾唔良心講嘅。 唔係佢執過有執過㗎，你上佢個 page 啊？ 唔使。 佢執咗嘅嗰張相，嗰張係 OK 㗎。 我又立啩，我立嗰個邊個？我都望多兩眼睇睇邊個嚟嘅， 係啦。佢個新聞就係話阿長毛同阿元秋嗌交啊嘛，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喂， 尤偉清 元秋你執到好似尤偉清咁樣， 即係尤偉清都要拖落水， 雙吻説明條例喎， 真係又啱嘅呢樣嘢，又真係 係啊，咁所以 其實議會應該有咩幽默感多啲嘅 啊，係嘅咁，但係我頭先就查完咗啦，首歌咧本身個歌名叫 Seeing Is Believing， 就係咧 睇到你嘅信 係啦 ，Seeing Is Believing， 咁咧佢嗰個musical 叫 Aspects of Love， 咁就係一個都係嗰啲。90年代即係90年上畫嗰即係上嗰啲嘅即係 musical 啦 ，Andrew Lloyd Webber 啦，我自己冇睇過嘅，但係我成日因為我時揸車咧會聽呢個港台第四台嘅，佢都幾中意播呢只嘅，咁所以啊，我先其實我頭先揸車嚟嘅時候就係聽到，跟住就揀呢只啦，咁因為純粹係即係覺得係想聽咁解嘅啫嚇，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開就話，喂，我哋拭目以待啦，睇下 係啦，之前訪問曾玉成 都係拭目以待係啦， 之前馬林。就話十二三個月就問我啦，咁樣係啦。啲答一個就話啊，六個就九月後先考慮。 係啦，即係九月後就。 因為一冇講個日子出嚟係財爺啫喎。 啊， 佢好似冇完，即係按呢件事冇俾過任何一啲嘅時間啊，提三 day 賠出嚟。 佢會唔會好似即係啊，即係玩謎語咧？好似曾玉成咁睇佢啲，可以睇下曾俊華啲網字嚇，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玄機喺裏邊咧？即係可能佢篇網字嘅唔知某一行打動體咧，就係我會選特首咁樣係咯。 我哋去之後去咗撐廣東歌啦，佢又睇下 係啊，睇下林九 係啦，好親民啊！呢啲真係好貼地啊，唔係好離地睇文。 聞，即係知道個社會做緊乜嘢先啦。 係， 佢知咩叫洗版啦，相信就 佢亦都好即係把握到，即係跟即係尤其是網上世界嗰種人嘅即係網民嗰種嘅中意喜好啊。 係啦， 即係譬如佢曹星如會睇，跟住呢個廣中大戰足球咁樣又會睇。 咁正常香港人嚟做緊嘅嘢嘅啫。 係啦，咁跟住係啦，又會睇啊林公子個 show 啦咁樣，咁所以係佢好把握到呢一種嘅脈搏嘅。 但老闆講話前咗特首之後，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嘛。上次訪問佢好多，佢啲訪問好多佢平時好中意做嘅嘢做唔到啊嘛。好似唔記得咗咩種花定咩？ 我仲有咧， 都唔記得。喂，佢講嘢有乜屌留心去睇佢噏乜春啊，大佬！即係講我自己好似哇，為咗香港好辛苦咁樣。 但係嗱，佢講嘅嘢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其實要調轉讀啊嘛。如果佢個講嗰個嘢就係話，佢做咗特首之後好多嘢做唔到咧，即係話佢做 唔到都好多嘢，但 是做咗特首之後就乜嘢都做到啊！ 哦，係啦， 都做多咗幾多嘢， 係啦，即係做唔到翻啲小事啫，係啦。 唯一做唔到嘅就係啲七嘢，因為佢六八九啊嘛，冇咗個七嘢佢做唔到。咁但係其實佢做到好多嘢，係 啦，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話佢呢種嘅性格咧，即係做得特首有權大權在握，尤其是大權在握嘅時候，佢有乜可能會唔用盡而去做到好多嘢？ 即 係 佢 係 真係用到盡曬所有，大家唔 係咯？即係點解？所以就去翻，即係佢而家仲開緊會，講緊嗰個醫委會改革嘅問題。 仲未，仲有兩張台先散。 點解會咁驚？即係。其實即係係啦，點解會有時去驚到去嗰位係去到一種即係好似好無謂咗嘅驚咁，但係 但唔係無謂 嘅，呢個無謂係無謂曬嘅，因為佢真係對事唔對人，對人唔對事，因為你實在太過即係 陰險啊， 斑斑 即係啲會擺啲咩落嚟，點樣搞法？即係睇到廣大已經就好慘。 係啊， 雖然我就唔係讀廣大， 嚇 係啦，你讀廣大 唔關事，即係呢個真係香港人嘅事，唔係廣大人嘅事。咁變咗你係啦，哇！我點知佢擺個咩人落嚟啊，大佬？ 即係唔知有幾大啫， 係咯？有啲咩人可以擺落嚟咧？即係擺落醫，即係我喺度諗緊有啲即係極端嘅例子，擺下曾偉雄落嚟啊，不如可能會㗎，即係咁樣做唔出啊？ 唔係咯。 即曾偉雄話佢唔做官，不過係啦，總之佢話做公益事務咁樣，會唔會做呢啲公職咧？ 佢話 appoint 呢啲公職冇問題嘅， 即係 張震遠啲冇嘢都可以做㗎，係嘛？ 係， 所以係華人啊，大佬呢啲 一紮呢啲話你係啦，張震遠啊，林奮強啊，曾偉雄即係嗱， 齊光嗰啲鹹白啲， 就四個， 當年上個俾人托蚊落嚟啲， 啱曬啦，咪就呢四個啫。 甚至乎你係啦，托英係啦，托英啲做個一哥，即係好有正義感啊，會好決定。 係啊，你話而家。你嗰個咁即係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即係有堆積咗好多投訴處理唔到嘛。嗱呢啲處理投訴一定有經驗， 經驗到冇得頂啦，咪咯。 哇！嗰啲權威啪啪聲添咧，簡直係哇！即係你諗下，如果個醫委會 懟呢啲， 佢懟呢四條 嗰啲，佢啲雷粉，佢咁佢嗰啲支持者，佢一定係擺佢嗰啲抱佢嗰啲人，我唔會擺個唔撐佢嘅人去噶嘛，大佬。 係咯，你唔會擺一個，你唔會擺阿劉慧卿入去噶嘛？哇，可能啦，會啦，我唔知啦，咁但係真係。 即係唔會擺葉劉落 去。我葉劉就唔得閒啦，葉劉要做立法會主席啊嘛。 頭先我哋咪有相遇過，佢都係大熱門嚟啦，隨時都 應該都係啦，冇乜懸念。 冇乜其他對手睇落而家 真係。冇乜懸念嘅真係，即係新民黨真係好對唔住啦。啱變咗，如果係咁咧，做票都要做埋嗰個容海恩俾佢啦， 係嘛？ 如果唔係你下邊得一票得一票填 乜？容海恩冇乜印象添，容海恩點樣樣？ 唔係有廣告㗎，法律界歸倫美啊！ 哦，咪知邊個啦咁樣？ 唉， 即係啲起碼會望多兩眼先，唔會望書房分先啦。 係啦，咁你 雖然冇游慧卿咁多人睇啦，當然就係 咁呢啲各花入各眼啦，執 出嚟嘅啫。係 啦嚇， 游慧卿我見過真人啊，我見過佢，你見過佢名？我真係見過佢。 啊，容海恩 唔係啊，游慧卿我真係見過。 知道係。 咁啊，冇乜研究嘅，唔係真係咁講啫。我都係學下人哋叫 Steve Jobs 名，我真係見過，我真係見過。 係真係榮幸，榮幸啊！有冇心跳嘅感覺 咧？冇乜嘅，我好多靚女都見過。 咁啊係，你老馬識途。 我講呢啲嘢，即係佢樣冇一點執嘅，真係。係。即係其他魚有時啲相真係好近，見到啲執到。 阿袁秋嗰張，我冇見過袁秋， 我未見過， 見過阿小黃。 所以我立過，就因為邊個嚟？即刻立一立個樣， 有啲唔認得係咪咧？ 跟住打，好快就避過呢啲。 OK OK， 即係啲唔好浪費時間睇嘅，真係，畢竟有啲驚嘅真 係。好啊，咁啊，其實時間差唔多啦，你都要講一講啦，即係都有 咁多報道啦， 都有報道講就話，即係小弟，即係我都有講過啦，即係有考慮參選咁樣，可能啊，考慮咧，可能下個禮拜報名咁。 咁樣啦，咁變咗咧。 咁你要簽頭先，我哋講嗰份嘢噶咯，要簽埋身契噶。 諗諗啦，諗諗先啦嚇。咁但係咧，嗰、那個 implication 就係報咗名之後咧，就唔係好方便做呢度啦。咁之前都講過噶啦。咁可能咧就變咗今集咧就係我同即係我暫時要歇一歇啦。今集之後，咁之後即係點樣安排咧？我覺得。你可以繼續做嘅，咁應該啊，咪揾個人去火拍你咧，咁樣呢個我再研究啦。咁但係咧，小弟咧就盧漢推哥呢，即係暫時嚟到呢度，咁可能咧就下個禮拜開始就要休息咁樣啦。 咁如果你選到咧，仲可唔可以繼續玩咧？ 選到得唔得嘅咧？ 你未研究？ 可能要申報。 要申報啊，係。 係啦，我就冇真係冇研究過，冇諗過會選到噶嘛。如果真係選到先。 李斯特城都拎超聯冠軍呢啲嘢，大家我哋有信心嘅要。 好，我哋有呢種信念，有種念力，係。 有種念力咪咯。 念力救香港，係。係 啊，如果呢點會靠念力嘅咧，即係下靠事實就頂唔上大佬。 咁又係，咁又係。咁所以咧就暫別各位聽眾啦。咁啊，但係 Terry 拭目以待， 就會繼續努力係啦，拭目以待啦，睇下即係。之後咩環境啦 ？Seeing is believing 啊， 係啦， 好啦， 好， 好，拜拜， 再見，好，拜拜。